世界卫生组织话，下个星期将会派出队伍前往中国，期望可以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总干事谭德赛在视频会议上表示，对病毒源头有所理解是非常重要，期望派往中国的队伍有助理解疫情蔓延的缘由。谭德赛说，疫情大流行已经半年，但是距离完结仍然毫不接近。他形容部分地区防疫取得进展，但是全球范围内疫情正是加速蔓延。谭德赛认为，以前难以想象人类会因新型病毒而陷入混乱，忧虑最坏情况仍然未出现。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4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2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0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8.4，升12.4；中芯国际26.7，升1毫；阿里巴巴209.6，升2毫；小米集团12.8，跌2毫；港交所327蚊，升7蚊；药明生物142.5，跌6.2；中国平安77.8，冇升跌；美团点评173.9，升2.2；康基医疗报29.75，升2.15；金丰科技6.68，系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44，瑞士法郎8.152，澳元5.335，加元5.676，新西兰元4.983，欧元8.7201。每百日元对港元7.1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2388点，升393点。港金现价报163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11美元，卖出177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咯。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咁有条支路落伟业街啊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重复多次啦，由于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啊，提一提你啦。由于湾仔北咧有升旗仪式嘅特别安排啦，咁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唯一支路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咧就慢车，而家排翻去西隧嘅元方啊，排翻去西隧九龙入口近住元方噶。咁就系由于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唯一支路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红隧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

咩啊？ 眉咧，见唔到咩？ 嗱，我见到，我就嚟见到你条命添啊！你咁讲， 我哋逐样嚟，我哋逐样嚟，因为琴日咧，我哋呢一个宣传二套餐咧，就净系卖咗俾桂花田咧。我哋琴日宣传少咗好多嘢，我哋今日宣传咗其他嘢先。譬如系啦，我哋今日咧就会有呢一个丰收家庭保卫队 第一集， 系啦，第一集嘅会有 Michael 梁继章嘅。咁我哋琴日咧亦都已经摆张相出去咧，哇，好多嗰啲即系叫做点滴啊，全部出晒嚟，好多听众全部都话：哎呀，暴露年龄系列啊！我由几时开始听啊？咁样咧， 系啊系啊， 好多 Michael 大哥真系好似冇长大过咁样， 咪点解特别 佢 个 身形啊、外貌啊 fit 到不得之了， 仲有佢把声啊，佢把声咧真系完全都真系好有亲切感。 咪声啊，真系keep 得好好噶，大家都 好有亲切感。 系啊，同埋见到下边有人咧，将以前佢哋嗰啲即系叫做 我哋做嘢嘅， 你哋嗰啲经典 poster 摆上去咧，哇！嗰阵时啊，首先阿 Michael 个样依然都系咁样啦，都系白色 polo shirt 叉住手啦。哇！桂花田嗰个真系尖面噶。 哦， 嗰张相都有啲，你冇见到咩？ 我有睇到 张有啊， 可能我未见到。 我 见 到 嗰 张啊，你哋个口号，我即系如果你哋嘅口号，因为当年啊嘛，哇！嗰个口号咩啊？咩冇嘢唔可能，我哋係風騷快活人咁樣，哇幾勁啊真係！ 其實咧係我哋係一向咧押韻啦，係啊，首先我哋中意 對對啦， 係 啦， 其實真係估咗落嚟嘅，所以點解我今時今日對對咁叻，真係分人有數啊！ 係啊，你講得啱喎，呢個可能係咧令到我哋腦筋靈活一個方法啦。除咗睇一間可以聽我哋呢一個風騷家庭保衞隊咧，小確幸啊， 都係有啊，小確幸啦，十二點半就保衞隊啦嚇，小確幸今日呢一樣嘢咧，我會話唔好以為。是老人家先至要 谂， 因为我哋准备咗一啲游戏同大家测试下，即系一啲 game 嚟嘅，可以玩得开心嘅。但同时间又可以咧，有啲嘢学到就系、是，究竟你个脑有冇退化咧？呢一样嘢可以帮得到，系 check 得到。 阿片会以为介绍打牌啊，佢话系咪今日小确幸终于讲打牌啦？好嘢啊！ 我揾咁多嘅资料里面 都冇打牌， 冇讲过呀。打麻雀真系可以改变呢一样嘢。 即系呢个系咪都市传说？ 但系有一啲咧嘅简单嘅游戏系好玩嘅，我发觉 简单不得之了。 原来我做唔到咁、样咯。我几次嘅时候，我揾到另外一个练习。 好多游戏玩嘅，我哋有啲同手指有关啊，有啲同啲眼啊，嗰个协调有关啦。即系我哋唔系话各位听众咧，你已经有呢个风险，不过你都可以睇下啊，点解近排讲嘢老公唔理嘅咧？点解老婆叫我买嘢，我次次都唔睬佢嘅咧？会唔会原来系你不知不觉你已经 就同脑退化冇关嘅？即系你唔听你老婆讲嘢，大家都知啦， 咩老实咗 系啦。所以我哋可以晏啲咧就做下呢啲小练习咧。系啊，即系如果我哋最后边个中招咁点算？ 唔紧要，咁咪做多啲练习咯，医翻好佢咁样咯。 咁咪早啲知道，咪早啲去正视咯。 我不停督手指睇得唔得啦，真系好啦。嗱， 又记住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嘅 Facebook 专业嗰度11:30咧就会有呢一个丰收生活小确幸。 系啊，嗱咁啊，我哋又有呢一个宣传二套餐啦，交翻俾你贵妇人咯。你终于都做咗，我哋其实咧老老实实，琴日你同我哋讲咁耐咧都系晒气，都冇到重点。今日你嘅呢个影片啊，起码先至满足到我少少个好奇心。我话真系终于都见到呢个特别嘢咯。 同埋我会话呢一样嘢， 盗肉好多。 讲咗嗰个价钱俾我哋知，佢住两晚酒店，其实都唔系好多。多钱啫，三个人住两晚，我觉得抵。 同埋嗰啲卖点，我哋真系好，我哋隔咗一日先同你讲，好难话你嗰个迎宾茶卖点嚟噶嘛？ 系啦，系实有。 终于嚟到今日啊，你终于踢开个花桥啦，可以。 我冇谂过佢愿意使呢一嚿钱作为我识咗你就嚟十年啦，桂花田。对佢嗱嚿钱唔系好大嚿，因为我自己觉得呢样嘢唔系必须。 对佢嚟讲系大嚿啊嘛， 对佢嚟讲都未算好大。 喂，佢系要等2:30茶餐，然后死都唔肯俾我嗌嘢食嗰啲嚟噶。到我啫， 佢就喺个茶餐度打咗咁多年苦头，终于坐够600+嘅大大饼。 我日日带曾志豪嚟，系啊， 你自己讲嚟听下，你今次 做咗 乜嘢？做 咗咩好嘢啊？你喺酒店翻嚟， 系啊系啊，其实系啦，都走咗几次。 佢讲唔到嘢啦，已经好开心。 唔系，因为咧都系嘅，都系爱子啦，系咪？真系好锡阿乐乐啦，同埋佢真系又系由细嘅梦想啦，都系好想坐嗰架咧老鼠 坐架豪车， 坐个豪车， 同埋系一个古董版嘅， 系 我分唔到噶啦，老实实系啊， 咁啊， 经典啲嘅 系啊，经典版。 原本咧谂住咧系 book 去程嘅，即系喺屋企接我哋去酒店嘅，咁点知佢满咗额咁样，系啦，咁跟住咧， 你咪话黐车坐咯。 你满咗额，我照上车。 我 share 人哋嗰架车啊， 系啦， 我唔介意噶，唔使你人哋介唔介意。 你叫黎曼的，你觉得佢架车豪啲，咁咪系咩咯？鲨鱼咯，鲨鱼的好冇？ 系啊， 系啦， 鲨鱼的啦， 唔系石斑啦，石斑的啦。 系啦，咁点知哎呀，跟住好失望啦，咁样系，咁跟住咧就话，咁跟住咧啊，唔知点解嗰两个细路咧就喺度讲下讲下咧话，啊妈咪啊，你估我不如？车我哋走啊，咁我话吓车你走，你好早走嘅，咁好唔抵啦咁样。跟住又短程，即系短程我翻屋企噶嘛。 唔抵啊，冇跳标啊，唉、哎，冇跳标已经落车啦， 真系。睇跳标啊，认真地。跟住我话咁咯，你哋自己去 book 咯。我嗱，你自己争取到嘅，妈咪俾啦咁样。咁点知哦，真系好积极，我平时唔系咁积极噶嘛。佢哋真系自己主动走去问一下啊，有冇可以 book 到车啊？咁跟住咧，佢哋都喺度 即系由酒店简单嚟讲。由酒店车咗佢哋两个翻学， 哇！佢学校边区啊？ 唔使作业啦，系 学校边区啊？ 唔系太子啫嘛？ 哦，太子哦，都成三个地铁站噶啦， 四个地铁站， 哦，四个系啊，抵到烂啊，真系。 咁跟住 最好撞到塞车，我谂呢个时候你系从未试过咁想塞车。 跟住咧，我就同啊，即系同嗰个 同事讲你兜路啊， 系啊， 即系塞车就兜路。 平时搭的士你最怕遇到嘅嘢，而家全部同佢讲，唔该你兜路，行条远啲嘅，塞车唔该。 系啊， 哇，入一。使唔使入油啊？司机入一入油先啦。 自转啦，喺你酒店门口嗰个圆形喷水池嗰度，你自己喺度转。 司机，我见你啱啱出发饮咗啖水，你使唔使落去公厕度啊？你兜兜先啦，真系哇！ 其实咧，即系真系咧，电光火石，真系十五分钟嘅事咧。 系 又喺因为赶住走又惊迟到咧，又唔知出面路面点噶嘛。咁跟住咧就系啊，一身人真系红。我话红埋一次，跟住我哋黑米噶啦。我话跟住我哋 六百几蚊又使去到咁尽系嘛？ 如果咁样嘅话，我俾多六百几蚊你难道你就发达？系咪？ 等我嚟，我应承咗话送份生日礼物俾乐乐嘅。 你送架 捞 鼠开始啊？ 唔系， 呢程车我俾啫。 咁佢唔够豪啦，呢个 uncle 啊。 咁啊， 咁你做咗啲咩？我呢个 uncle 唔够豪。 我就系锻炼佢面对自己咯，乜都唔俾佢咯。 哇，真系犀利啊！ 系啊， 香港始终有你啊！ 香港始终有我。 听日个升旗礼同你有关。你 知唔知我而家担心紧佢 咩 事啊？我担心佢个女啊！记住咗呢件事，个女可能而家唔知十几岁，几多岁啊？争两年啦， 十五、 十五、十六、十七啊！ 唔系，阿女十六岁， 十六岁争两年，阿哥就帮佢 book 咁豪嘅酒店，坐 luxury nice。 阿田唔见心嘅， 我咧真系好难讲。 哦，唔系，我琴晚有讨论呢个问题。阿妹话咧，阿妈你唔使对我咁好啦，唔使好似阿哥咁豪噶啦，我有得食就得噶啦，咁样。 哦，好啊， 咪即系似你咯， 买个光素饼俾佢。 不过如果啊有层楼咧，咁就好啦。 哇，真系噶！ 咁佢讲笑啫， 唔系 讲笑啫， 真心话零舍唔似讲笑噶， 唔系 咧，英文嗰啲叫咩 ？slip of tongue， 同埋嗱，你应该 漏咗口风啊， 系啦，我哋而家挑拨离间先，嗱，你都识得讲啊，你个仔由细到大嘅志愿就 系 坐嗰架，即其中一样志愿啦，好恨坐捞鼠捞鼠啦，好啦，咁你个女咧，佢有冇从细有个志愿咧？佢咁中意攀石，其实佢会唔会话妈咪？其实我真系好想 Tom Cruise 咁样咧，爬嗰座唔知咩？ 佢个女又同我讲， 系咪啊？ 换第二个阿妈咯。 哦，系啊，会唔会呢、這个呢、這个 所以 唔 系点会讲出佢要一层楼啊？ 唔系唔系， 就要换第二个阿妈先至可以生梦想成真。 唔系佢个女讲噶，呢个系佢女嗰日同佢阿爸倾完电话之后，就耿耿于怀，就见到祖叔叔就话：祖叔叔啊， 祖哥哥， 系祖 系咩？ 个祖字同埋个叔字咧夹埋，亦都唔系好夹嘅，我真系。 咁啊，祖叔同慈叔 唔好太早熟，你明唔明白？ 你嘅新叔咧， 恭喜你啦！你终于圆满啦， 开心，我听到好开心啊！ 好高兴嘅，其实有得定你早，我都觉得自己 恭喜恭喜！ 你呢几日嘅行程啊，我哋可以用呢只歌歌名一次过代表晒。 系咩啊？ 全是爱啊！ 哎呀，多谢。 真爱无错，告诉我这叫爱的控诉，总不相信自己，今天失去感觉，始终总觉陌生，何时再有共鸣。何时才有共鸣？ 今日亦都系佢离开我哋嘅日子啊，系啊，家驹6月30号离开咗我哋，又话我已经唔系好识计嗰个减数啦。93年离开到而家，即系几耐啊？ 我唔识计啦，27年 系咪啊？27年系啊，即系都数下手指，原来都已经离开咗咁耐。一串是爱，头先阿田就即系讲佢庆祝咗呢几日好开心啦，咁样咁啊，特别提到咧，你话你阿女都好中意食嘢噶嘛，整个好嘢你叹下。我今朝同阿祖咧一交流嘅时候咧，我哋就发觉原来我同佢咧都会觉得，如果自助餐嚟计咧， 系 宁愿食呢款， 我认同 好过食咧。平时阿田咧最中意食嗰啲，哎呀唔得噶，冇呢样我唔去啊，冇呢样 我唔去， 冇扒我唔要， 成只嘅先咁样。 我想话俾你听啊，呢一个咧，我之前咪话俾你听，我去过咯。 我就 系 呢个嚟噶， 唔系呢个，系再之前咧，系尖沙咀嗰间酒楼咧。 唔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好多酒楼都 系啊，系啊， 试过你试过嗰间咧，唔系好好食，但系有一啲可能好食咧。但我同埋我同豪仔咧。睇翻個價錢， 是是 覺得值得推介。 係啊，嗱呢、這個真係仲要係咧，我覺得呢個幾得意。佢咧叫做酒樓放題，大佬，但係不嬲都係酒店放題噶嘛。 嗱，佢就係酒店是酒樓放題，放啲咩咧？任飲乜得個茶，香片係嘛？保你係 咪？即係滾水任沖，唔係喎。嗱呢個咧，即係阿田一間權威補充下。 好 佢就话咧，午市点心放题，哇！首先真系唔贵，每位68啫。 喂，你平时啊喺边区啊呢度？ 睇清楚先。 好多其实 佐敦 佐敦区咧，你要68蚊食到个 lunch 咧，其实都唔容易。但系而家俾你任食，喂， 呢 样嘢又好食啩，系咪先？ 呢个超值底嘅。 系啊， 系啦，嗱，佢仲要系咧，即系两日后啊，7月2号开始咧就会举行咧为期1个月嘅。60分钟午市点心放题，每位只需68。嗱，首先咧，的确佢个放题时间系短啲嘅， 但 lunch time 都一个钟嘅啫 嘛，系啦，我都 OK 喎。咁咧，佢就话包括啲咩咧？其实就大量点心啦， 即系虾饺、烧卖嗰啲齐嘅， 虾饺、烧卖啊，肠粉啊，齐晒，你最关心自己就 系填饱个 肚啦， 唔食肠粉我唔食肠粉， 红烧乳鸽啊，嗱，佢话 红烧乳鸽同点心有关 系，都全部有啊，佢里面都有啊，仲有一个咧，呢个真系抵啊， 帮唔帮到？ 唔 系， 食 呢个 已经回本， 唔系有龙虾，有龙虾， 有龙虾， 鲜茄龙虾汤粒泡饭。 哦、都好啊， 喂，好冇喂，大佬啊， 有龙虾都好矜贵噶嘛， 有冇鲍鱼烧卖啊咁样，咁咪有鲍鱼 咯，有花胶， 鲍鱼 花胶咩啊， 有花胶咯。 有龙鸡汤花胶米线。 哦 ，OK。 喂，整呢几样都抵啦，系嘛？ 咁即系个汤底嚟嘅啫，咁样就 唔系啊，米线啊，有嚿花胶噶。 系咪有嚿？ 有噶添啊！ 佢呢张相有就系咪个个都有啊？如果唔系，佢试到喊。 咁我要强调呢一张由酒楼提供嘅相片系有噶。 OK， 咁我冇话我哋去到就冇咁样。 真啦，68蚊咧，要求又唔会即系嗱，你问我唔使去到有咩花胶龙虾。鲍鱼 系 啊， 我净系点心狂食都抵到烂。 你平时你同朋友一齐去食个 lunch 去饮茶、啊、，OK， 大家嗌啲嘢食啊，两个炒饭啊， 顶点32，有人已经冇咗， 只要夹68蚊， 真系唔止啊，真系 一龙虾饺同烧卖已经过咗啦， 唔系你边区食添？ 系啊，我 中环啊，一龙虾饺冇咗啦， 咁快就系啊，佢个虾饺如果大粒啲啊，真系贵晒噶。所以咧，头先我同阿祖话，点解呢啲抵啲咧？即系食嗰啲即系咩生蚝嗰啲。都唔知食得几多，我同埋次次都唔饱噶，系滞咗。但系我翻到屋企又肚饿嘅， 哦 okay、 我觉得咗呢个底嘅真系。 阿展唔使担心嘅，你夜晚蚝嗰啲自助餐继续去食，搵日我哋完咗节目一齐去试下食咯。 呢个点心自助餐都好啊， 睇下可以嗌到几多， 我睇你表演啊，田。 其实如果我状态好，我都 个个都 keep 住 我都食得唔少嘅。 系啊，你都系啊。 系啊，我哋不如搵次分享下咧，我哋最大食嘅经验咧。 好 啊，系啊， 你基于咁决定， 我哋三个你觉得边个会跑出咧？ 我系冇饮茶啊，快啲去做呢件事。 好啊，饮茶烧猪， 而家已经好肚饿啊！ 使唔使再嗌埋你个仔嚟啊？ 都可以啊， 又坐 书来书 坐啊，靓车啊，真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并且通过订立港区国安法草案。据了解，港区国安法草案获出席常委会会议的162名人大常委全票通过，预料法案全文傍晚才公布。人大常委会完成表决之后，下午会同基本法委员会开会，讨论将港区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安排。据了解，法律条文没有提及有追诉力，涉及分裂和颠覆国家政权罪行，罚则比早前透露的最高判监10年高很多。另外，中央会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和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在特定情形之下，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由特首担任，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美国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军用设备的时候说，特区政府评估过有关影响不大，因为相关物品入口香港数量不多，而且有替代品以及可以从其他国家入口。林郑月娥指出，美国一向从香港获得庞大贸易顺差，今次美國的措施只是為商界帶來一些不便，他強調不會被任何制裁嚇怕。 所以美國長期在香港都是享有一個貿易的順差，甚至這個美國享有的貿易順差是美國全世界最高的貿易的順差，300億美金一年。有關於現在說的問題是可能是說一種的出口的給我們的貨品，所謂的軍用或者是軍民兩用的技術產品。照我掌握呢，就美國在出口這一類的產品的時候呢，它是有不同的對待那個入口地方的做法的，有些比較寬鬆，有些比較多些限制。香港一向那個制度呢是相對比較少些限制，就是說呢不需要去事先申請一個出口許可證，但這個不是等於不可以入口。如果要入口這些貨品 的商業單位呢，就可以去申請一個它的出口的許可證，所以這些貨品呢是仍然可以出口來到香港。不過值得要反駁的呢， 就係佢或者懷疑好、猜測好或者指控咧，就係嚟咗香港嘅呢啲產品咧，係會唔受到管制咧，咁有風險咧去轉移到其他地方。咁呢個係要反駁嘅，因為我哋睇唔到我哋咁嚴謹嘅貿易管制制度咧，會出現呢種情況。以前唔會，今日唔會，第日都唔會。做個評估，我哋用嘅量係唔多，影響都唔會好大嘅。正如我所講，好多呢啲產品咧，相信係有其他地方咧有替代品。任何嘅制裁行動咧，都唔會嚇怕我哋嘅。我哋亦都有曬心理準備。有需要有時候，我相信國家亦都會採取反制嘅措施。需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配合咧，我哋一定係會全面配合。 最后睇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6点，升185点，总成交金额三百八十亿七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6点，升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8.8，升12.8；中芯国际26.55，冇升跌。港交所330.4，升10.4；阿里巴巴209.8，升4毫；小米集团12.94，跌8仙；药明生物143.3，跌5.4；中国平安77.8，冇升跌；美团点评172.8，升1.1；友邦保险71.9，跌5毫；康基医疗29.5，升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51，加元1.366，人民幣7.071，英鎊對美元1.231，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381点，升386点。港金现价报16360蚊，系跌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06美元，卖出1772.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继续跟进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雅山花园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另外，伟业街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就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油塘落伟业街挤塞，而家龙尾已经排到去丽晶花园。另外，石硖尾南昌街是有火警的，介乎巴域街至到大埔道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一带挤塞。就是石硖尾南昌街有火警，介乎巴域街至到大埔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挤塞。铜锣湾兴发街、维园道、哥顿道交界是有坏交通灯，驾驶人士经过时候就请你小心了。湾仔北升旗仪式是有特别的交通安排，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唯一之路是会临时封闭，就影响到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现在龙尾去到西隧的管道中间。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咁邻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管道中间。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是排到去海丰园。咁后少少近住和富中心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星河名居。 睇埋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而家龙尾排到去打豪敦路。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系伟业街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系交通有大消散嘅，咁就系伟业街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葛亮红桥面来回、西隧入口去九龙、顺利村到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一座隐藏喺秘鲁热带雨林，耸立喺海拔2400多米高嘅古城遗迹马丘比丘。点解印加人会喺咁崎岖嘅山岭兴建呢个天空之城？古城周围标志性嘅梯田同一幅幅好似砌图嘅石墙，又点凸显印加人嘅建筑智慧呢？古代超级工程师马丘比丘，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利用这个平台申请联招以外的副学位及学士学位课程，在文凭试放榜后就不用亲自去通知院校你们的成绩，快点在7月13号或之前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好有自信噶！ 我全世界中西日韩嘅歌都识晒噶，我0岁已经开始听歌噶啦。 佢好有要求噶， 你以为我拣歌求鬼奇啊？我唔系喺个唱片柜度攞噶，我喺屋企私人珍藏扑翻嚟噶。 佢啊，仲好玩得添。 你玩我定我玩你啊？ 咁不如一齐玩啦！ 好啊，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等我李志刚话俾你知咩叫自信、要求同埋玩得啦。 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 我是郑丹瑞，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风头火势。记得同阿 Michael 梁继章录音嘅时候咧，我见到呢个拍档咧，佢真系咧，哦，见到前辈，即系平时佢好多嘢讲噶嘛，但系喺前辈之下咧，佢真系咧比较收敛咗，同埋认真咗，都好想听多啲梁继章所讲嘅嘢，因为佢都系讲紧家庭嘅分享。唔知佢当日去做访问嘅时候，心情如何咧？有咩感觉咧？我哋有请系我哋呢位拍档系帮手去即系。去整理呢、這个整理呢个环节、剪接 嘅，系咪即系咁难去介绍我哋每个人嘅工作范围咧？ 系 你咪仲未离开架豪车咧？ 翻嚟啦！ 我俾多次机会你。 系佢负责嘅今个环节嘅曾志豪。 如果你想问咧，我嘅心情系点样咧？其实我同阿祖喺嗰个访问里边有讲咗一句嘅，就是、我觉得我哋两个都系第三者咯，因为我哋喺度阻住紧梁继章同埋桂花田嘅久别重逢嘅相会咁样咯。不过讲真咧，我真系好紧张啊，因为咧我好耐冇做呢个剪带嘅工作咧，我琴日烦到我哋嘅监制咧，好嘢都未剪完带。 希望佢今日翻到嚟嘅时候，佢可以顺顺利利啦，监制。香港形势一片大好，不过世界风光亦都唔错，所以可能你都会考虑移民嘅。哇，呢个开场白都冇得输啦，系咪先？咁又要同你分享一下啦。究竟如果你想去唔同地方移居嘅话咧，有冇一啲你嘅错觉咧，可能系影响咗你嘅判断嘅？咩意思呢？譬如你知啦，好多人都仲系挂住咧，即系英国噶嘛，唉，净系想睇英超都开心啦，嗬。咁但系你去英国嘅话咧，可能你第一个嘅直觉就系话，哎呀唔得啦，我英文唔够好、啊。如果咁嘅话咧，我要学定啲英文先可以去英国啦。咁样嗱，你觉得正唔正常先？正常啊，喂，去英国梗系讲英文啦、啊。你如果想移民去嗰度嘅，咁照计识讲英文啦、啊。好啦，我今日就话俾你听，错觉嚟嘅吓，冇错。今日咧有报章有介绍咧呢一个吓远走他方系列之去英国唔使识讲英文。唔系佢嘅意思，唔系话你真系连一句 A B C 都唔识讲，但系佢系话你识讲英文都不及你识讲另外嘅某啲语言咧就更加吃香嘅。你记住，佢讲紧系吃香，即系话佢系会令到你有机会揾到食。喂，好心急啊，衰仔，快啲讲嚟听下啦。好好好，嗱，记住啊，都系嗰句啊，香港前途一片大好，只不过世界风光都唔错，所以我提一提你啫。系咩话呢？原来就系话广东话。佢话如果你识讲广东话，原来系比起你净系话我走过去识讲英文，咁即系当然我哋香港一定系咁噶啦。即系话咧，你嘅广东话去到英国系一个优势嚟嘅。点解呢？原来佢话咧，报章咧做咗个资料搜集，佢话你试下英国嘅求职网站咧，你输入 Cantonese 或者 Mandarin 呢一啲字眼咧，即系广东话啊、普通话咧。佢会发现咧，有唔少工作咧都要求你有流利嘅中文读写嘅能力，同埋有粤语啦，同埋普通话口语能力嘅工作，而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嘅。嗱，根据佢嘅资料显示咧，包括有咩咧？会计师啦、律师助理啦、数据分析师啦、客户服务啦、市场行销啦、客户管理等职位啦，咁样，喂，都钱唔少嘅。咁咧，佢就话啦，如果你喺伦敦咧揾嘢做咧，你识得呢一种嘅方言咧系比较有优势嘅。佢仲要排位系咁样嘅，广东话。是比普通话仲要再吃香啲嘅，原因就真系唔知啦。佢话如果你识粤语，比起你话我净系识讲普通话咧，系更加即系方便啲嘅。好啦，然后第二个错觉系咩呢？你可能以为喂咁我净系识英语啦，或者你话我有广东话啦，加埋普通话系咪就够呢？原来仲有一种语言咧，如果你识嘅话咧，去到英国咧，佢话你系有优势嘅，系咩呢？日文同埋韩文啊，吓点解啊？嗰度都有呢啲日本餐厅咩？嗱，错啦。你唔好谂住咧，识日文去韩文咧就去嗰度做当地嘅餐厅，唔关事。原来佢系咁讲嘅，因为个外国人咧，其实对亚洲咧概念好模糊嘅，佢哋会觉得咧日本、韩国、泰国咧，其实全部人差唔多样啦 ，same same 啦咁样，即系等于可能我哋都分唔到咧，即系东欧啊、西欧啊，觉得佢哋个个都差唔多。所以咧，佢话啦，香港人咧，我哋相对咧，即系我哋去亚洲接触嘅地方啊，经验都会比佢哋多啲。起码我哋知道咧，你去到日本就鞠躬。你去到泰国就萨瓦迪卡，你起码都识做呢两样嘢啊。佢话英国人咧唔系好知嘅，所以佢话咧如果你话你有亚洲经验，特别系如果你识少少日文咧，譬如我哋电台几多同事识日文啊，净系韩文都有噶。佢话你去到英国咧，反而会系有一个好完整嘅优势啊。嗱，所以提一提你啦，你唔好净系好担心。哎呀，我要去英国揾食嘅话咧，我净系识英文就够啦。唔系嘅，唔好忘记你嘅广东话，原来好有用嘅，亦都唔好忘记。陪住你大嘅嗰啲日语动作，唔系即系我私日片啊吓，嗰啲日本电视剧咧，如果你学以致用嘅话咧，原来都帮到你噶。So das ge sawadika， 拜拜。风头火势，咦？如果咁睇嘅话，黄耀祖咪最有优势咯。嗱，广东话佢识讲，英文佢识讲，最重要系乜嘢啊？佢个样本身系泰国人嚟噶嘛？佢去到三地优势尽占一身，点算呢？喂，阿祖，你过到英国，即系你去旅行都好啊，记得带埋我哋揾食，因为你应该系我哋三个里面最有机会可以融入当地噶啦，靠你啦，黄耀祖。 我做电台之前咧，真系有英国嘅朋友咧叫我过去伦敦做翻工噶，去做咩咧？ 泰国餐馆 唔系。 真係做，因為佢話我有個語言啊，就係識到講到國語同埋廣東話，即係算我嘅國語可能得我自己聽得明啦咁樣。佢就係咧黃色嗰個大百貨公司咧，佢哋咧需要好多 personal shopper，即係私人一對一啊，譬如你由內地嚟嘅，你 衛生巾好啱你用啊，咁樣嗰啲啊。 百貨公司又未必係賣衛生巾嘅， 個人啊嘛，啱曬啊嘛， 係啊 ，personal 啊 ，personal care 啊， 嗰啲唔係大家用噶， 咁又可以買絲巾嘅， 我其實嘅意思都係 可以買個煲都得嘅，即係佢就話即一對一嗰啲啦，啊，譬如你想買外套啊，我幫你話啊呢個牌子你外套， 啱 其實呢其實 A 牌子好過風騷呢個牌子，即之類嘅嘢嘅話， 要有錢人咪就係做呢份工咯。 而最緊要係乜嘢？咁你就問㗎啦，你都七八年幾啦，係咪？但係佢話咧係有 commission 分嘅，好好賺嘅，而最緊要咧就有好多內地嘅遊客咧，去到嘅時候咧，唔係好知道。咁講我做風騷之前都即係起碼四五年前啦，唔係啊 part 做緊 part time 噶啦嗰陣時。 咁唔好弊，唔好。 佢話好大個 market， 每個月賺好多錢啊！ 但係佢而家執咗， 冇俾人知。 佢而家係咪執咗？ 未啊嘛。 B S 字頭黃色嗰間邊度執到啫？ 我係 H 嗰個。 喂，唔好再講啦，得翻我哋自己知好啦。呢個機會， 我決定繼續留守二台噶嘛。睇到個報道咧，其實睇到即係其實真唔係第一次睇到類似嘅片噶啦，但每一次見到嘅時候咧，都好想大聲大聲咁樣話俾佢哋知：，喂，你以為你自己玩得好開心啊？但如果一旦咧真係出現咗危險嘅情況嘅話咧，你哋呢個經驗啊，都係你一世會記得嘅。講緊嘅係乜嘢咧？就係喺呢個鹿頸啊，即係香港嘅新娘潭路嗰邊啦嚇，就有一段片流咗出嚟嘅，亦都有啲相流咗出嚟，見到咧就有一班好開心嘅人，真係笑得好開心嘅，聽到有聲嘅。佢哋咧就喺架车上面睇车咧，就系似一架小型嘅货 van 啦，都好似系七人车咁样噶啦吓。佢哋咧就系喺开启紧嗰阵时咧，即系架车就开紧啦。同时间唔系只架车开紧，佢哋所有嘅车门都系开晒嘅，即系包括咧司机隔篱嗰度门啦，后座乘客嗰度门啦，后尾车厢度门咧亦都系拉起咗嘅。唔单止开晒之余咧，见到咧佢哋个身啊，仲爬晒出个车外面，露出一个咧哇好兴奋啊，好澎湃嘅表情啊！而车顶亦都有一个人瞓咗喺上面，做紧一个咧一飞冲天嘅动作嘅。而车尾嗰边咧，诶有人坐咗喺度，只脚咧就揈下揈下之余咧，就攞住个扫把，好似喺度扫街咁样嘅。但架车记住系同时开动紧嘅，开动紧嘅吓。大家都顯得好似咧相當自在，玩得好開心咁樣嘅。雖然見到咧都係郊區嘅地方，附近亦都冇另外一架嘅車嘅，但我會話任何人都會明白到，你幾多歲都好，你揸咗幾多年車，幾有經驗都好，呢個絕對係一個非常危險駕駛嘅行為嚟嘅。呢一刻嘅開心，呢一刻嘅笑，可能真係會為你帶嚟之後啊～不生难忘，但系未必有一个最开心嘅记忆咯。我唔知系佢哋自己摆咗上网啊，亦或系人哋见到忍唔住摆咗上网。网民就一面倒咁样讲噶啦，就会觉得咧，哎呀，真系为青春啊留下记忆，定系为青春留下遗憾呢？真系争两个字嘅啫。咁啊，仲要摆埋上网，可能系人哋拍嘅，未必系佢哋自己拍嘅。但我谂呢一啲行为啊，就算你有饮大到又好，你玩大咗都好啦，成件事可能嗰个结局系你自己承担唔到噶。风头火势都系揸车啫，系咪？宁愿好似今朝阿田咁豪少少，全家人就坐住个 Rolls-Royce 咁样咧，就翻工啊！一生起码豪一次，恭喜你，你做到啦，桂花田。 系啊，佢做特价我先做到啊，佢唔做特价，对唔住，我都唔会舍得噶。在香港呢，只要你有部手机，你睇到那个画面，你肯停低的时候，就可能呢就会影到一些缺德的人的一些把鬼行为。早两日我同个女出去的时候行过屋苑呢附近，见到有个伯伯突然间拉低口罩，我哋都不约而同望咗佢一眼，心知不妙，应该有啲动作想做。果然不出我哋所料，个伯拉低个口罩，徒手将嗰啲鼻涕掉咗落去嗰花草嗰度，咩人嚟噶？喂，嗰啲花草树木啊，系需要阳光同水分啊，唔系要你嗰啲咁嘅核突嘢啊，伯。咁啊，你嘅缺德行为真系缺德到嗰一个极点啊！由于咧，我哋边行边睇到啊，咁我哋就即系佢又行紧，我哋又行紧嘅时候咧， 冇得停低影佢或者冇得咩咧嘅时候，我哋唯有事后大声话：花草树木都有生命噶，唔好咁自私啦。咁嗱，除咗污糟之外咧，咁而家系防疫紧噶嘛，大家都系咪？如果唔系，做咩要戴口罩咧？佢竟然咧喺度播毒，真系不知所谓啊！嗱，呢啲人咧又唔知点解咧，冇人拉到佢，冇人罚到佢1500蚊嘅，就其实都几嬲下嘅。咁但系缺德嘅人，你估唔系净系香港，世界各地啊都有嘅。外国个月光唔系特别圆嘅。喺美国咧有一个富人啦，佢哋就去咗一个自助雪糕机嗰度咧排队买雪糕。咁外国咧都有一个社交限制距离嘅。咁而佢哋咧而呢个富人咧，因为咧佢话嫌后面推住 B B 车嗰个太太咧冇遵守到规矩，好似行得好近咁，所以就同佢理论。咁啊，但系个富人咧就同佢但系即投诉后面嗰个妇人咧，嗰、个人咧，佢就自己咧又好似唔系几遵守嗰个距离，佢同前面嗰人咧都好似好近咁样，咁啊就系啦，咁啊变成一个叫做宽己严人啊，自己又跟住人哋，但系又唔俾人哋贴住佢咁样，但系佢拗颈拗唔赢，于是佢做啲咩咧？佢拉低佢口罩，佢向住 B B 车内嗰个一岁小朋友咳咗几下。我真系嚟晒大谱噶，小朋友无辜噶嘛，个妇人咧咳咗几声之后咧，佢就走咯。咁啊，事后咧，个小 B B 咧竟然啊出现轻微嘅发烧啊，好彩冇大碍，但系唔好以为咧嗰个妇人咁样做就可以逃之夭夭啊！因为闭路电视咧系睇到整个过程嘅，而家佢哋嘅警方咧系正调查紧，揾紧个妇人啊，唔知佢点判，但系咧成日都话啦，犯咗法系要罚啦，但系。即系唔系话你咧罚咗就等于件事可以完成？你可以即系哦，喂我罚咗噶啦，你仲想点啊？咁但系万一个小朋友佢系天生有呢个先天性嘅疾病，好容易感染嘅，咁点算啊？好唔好彩人哋个小朋友无端端就走咗，咁点算啊？喂，所以唔该嗰啲自私精，你千祈唔好咁样啊！品德系对于个人嚟讲系好重要噶。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马不停蹄啊！我哋又嚟上堂啦，细蚊茄同埋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你叫自己嘅你 系啊，啲人会咁样叫自己噶嘛？ 系咪啊？ 我张小明同你讲，我陈大强同你讲， 你估你今日会唔会 keep 到全日都系细蚊茄啦？ 好难讲噶， 日日都 keep 唔到噶，好搞笑噶，佢哋变身嘅。早晨啊，咁多位，今日上英文堂， 好嘢！ 我想问下咧，譬如有阵时有啲开心嘅事情咧，我哋咪会讲啲恭喜嘅说话嘅， 系啊。 如果我哋讲英文咧，我觉得最近英国有一个嘅新闻都好值得恭喜 啊。你讲啊， 利物浦， 哦耶， 好犀利啊，成功啊，提前咗咁多就成为咗呢个英超，系啊嘅联赛冠军，同埋佢可以提早咁多个礼拜咧，赛事未完结就可以封王啊嘛，呢30分几犀利啊， 呢啲咪叫好命咯， 唔系叫好命噶，都有实力啊嘛， 因为我唔系佢球迷咯， 我自己就系嘅， 唔系佢球迷咯， 系啊。咁如果我哋对住一啲咁开心嘅事情，要讲恭喜嘅说话，英文你哋又会点讲咧？ 耶！ 话耶添啊！我以为你 恭喜发财， 我以为你哋都会讲到起码一个 C 字头嘅英文字噶。 当然会啦 ，congratulations 系啦 ，congratulations 我会同佢讲 grace 咁样咯， 系啦。但系有阵时咧，我哋又唔系净系得一个字可以讲，即系你嗰啲耶嗰啲咧都唔算系个字嚟噶。Yeah, I yeah you 咁唔得噶嘛，系咪先 ？Congratulations, well done, yeah, well done, yeah， 系啦。其实如果我哋要赞人，除咗 congratulations 之外，你要谂下，有阵时可能咧系。畢業你又會同人哋講啲祝賀嘅説話，結婚又會同人哋講啲祝賀嘅説話，人哋做得好好， 係啦，唔係我見過啲美劇嗰啲媽媽咧，一定係會咁樣眼濕濕同講。 I'm really proud of you。 好嘢，好嘢，好嘢， 系咪咁样噶？ 呢句都可以系其中一句，但有啲其实咧好简单， 有冇短啲 嘅 嚟 ？Amazing， 系 Amazing 都可以嘅，但 Amazing， 譬如你去人哋个结婚嗰度，你唔会同人哋讲 Amazing， 即 系 好似讲哇，你哋好劲啊咁样，你明唔明？ 咁你开估，你开估，你开估。 例如咧，譬如如果好似头先我哋话踢波啊攞奖，除咗讲 Congratulations 之外咧，你可以讲 You totally deserve it。 哦，你值得擁有，我唔會講呢 句 咯。 點解啊？ 我唔覺得係咯。 哦，你唔覺得係就唔緊要啦。我哋講第二啲嘅咁樣。 You totally deserve it。 你唔帶愛 嚟。佢成日都好葡萄啊，含住個粒核啊，佢 有愛曼聯噶嘛？ 譬如結婚咁樣啦，人哋結婚。 哦，咁即係要講呢句啦。You totally deserve it。 或者see you next year。下年再見。唔係一個好簡單嘅字，我哋可以 start with 咧 M A Y。系 May 呢个字啦，嗱 May 除咗五月嗰个意思或者女仔名咧，如果我哋咁样讲咧，譬如你可以去做一个婚礼嘅祝福 ，May Day 咪即系 五月天 咯， 唔系，譬如你成句可以咁讲 ，May your marriage last forever， 哦 ，May your marriage last forever， 即系代表住咧你哋嘅婚姻咧可以永永远远开开心心，咁就唔系净系讲佢 congratulations 咯。 咁跟住嗰个新娘听错咗，你话我呢个婚姻系最后一次啊？ 系啊， 咁应该系嘅，你唔好听错，我系想你系最后一次啊嘛，系咪先？另外咧，亦都有一啲你哋可以好簡單去用，就用 wish 呢個字啦 ，W I S H， 係啦，係啦。譬如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我祝你咧乜嘢都好好嘅。其實呢啲都幾百搭嘅，就唔使成日都 congratulations， 或者就係 congrats 咁樣咯。 咁 congratulations 即係真係所將頭先你所講嘅嘢擁曬俾佢嘛。 是不是啊？即系拜就一定 唔 会错， 祝福你嗰个意思啫，系啦，都可以咁讲嘅。但系如果我哋譬如有阵时写张卡到啊，祝福人哋嗰阵时啊，小朋友要出世咩都好，其实全部都有唔同嘅祝福说话。 我净系识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啦 ，Happy New Year 啊！ 唔同意让所有喺九月底或之前届满嘅外佣合约，喺雇主同外佣双方同意之下。延长合约期限，最长至到10月31号。另外，政府说，如果外佣已经以访客的身份延长在香港的逗留期限，可以向入境处提交申请，再度以访客身份延长逗留期限。入境处会因应个案的个别情况，酌情批准有关外佣延长在香港的逗留期限，最多一个月。本港上月私楼售价按月反弹近2%，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4.8，按月上升1.9%，按年仍然跌3%，但系今年头五个月累计录得近1.5%升幅。另外，本港租金连跌9个月。五月租金指数报177.7，按月跌近1.2%，按年跌近9%，头五个月累计跌6.3%。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中至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4点，升204点，总成交金额48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5点，升2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9.4，升13.4；中芯国际25.65，跌9.5。阿里巴巴211.6升2.2，港交所331.6升11.6，小米集团12.88跌1.2，药明生物143.8跌4.9， 友邦保險71.9跌5毫，中國平安77.7跌1毫半，美團點評173.3升1.6，康基醫療29.9毫半升2.3毫半。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1，英磅9.534，瑞士法郎8.146，澳元5.329，加元5.672，新西蘭元4.977，歐元8.7131。每百日元對港元7.19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199。日經平均指數報22,381，升386，港金現價報16,360，跌1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1.2美元，賣出1,771.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上乡道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上乡道。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快线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黄大仙中心石硖尾嘅南昌街，由于有火警啦，咁而家南昌街介乎巴域街至到大埔道一段咧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南昌街介乎巴域街至到大埔道，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呢就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呢由于受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道一带挤塞，坚道去上亚厘北道近住亚巴甸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楼梯街。另外由于湾仔北有星期二式的特别交通安排，中环湾仔绕道去返博览道的支路唯一支路需要封闭，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仲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挤塞，排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行桥面来回、西隧入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成，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啊。我翻工已经好俾心机咁扮靓噶啦，但系妞妞都成日话我 hea 佢，你可唔可以帮我劝下佢，唔好再咁话我啊？ 亲爱嘅 Kitty， 妞妞成日话你，佢都系想为你好嘅啫。嗱咁啦，等我帮你送首歌俾妞妞。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啊，热到融，热到融，酷热天气警告又出笼。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2%。 咁都嗌个美股系咪先？ 我想答嘅，不过佢开咗口先啦，你嚟多次啊。 热到融，热到融，酷热天气又出笼。 大包整多两笼，大包整多两笼去食点心啦。我话俾你知，我一脑都系点心。 真系啊， 真系好想食啊！你头先讲完之后， 系啊。 但系咧，头先我哋都有听众问我哋个点心铺喺边，我哋唔讲得嘅，系啊，可以帮人哋宣传， 系啊，都有人问一下，都有人问阿田哥嘅捞薯捞薯边度坐，我都唔话得俾你听嘅。虽然琴日都讲得都好白噶啦， 系啦，讲 你有冇睇到个历史房间啦？咁样最 后有啊， 三楼嗰度。 我想话就系我同层，转个弯就到啦。 点啊点啊，仲系咪诶有冇得住噶？仲系嗰间房？ 我唔知，不过咧， 你有冇咩特别装饰？ 揿佢钟仔啊嘛， 跟住佢个样真系似入去执房噶。 点解冇着制服嘅？ 系啊，点啊点啊， 唔系我哋只系因为咧唔可以骚扰其他人，我唔知道里面有冇人住噶嘛。 咁当然， 咁我亦都冇喺度掹个扶手睇下有冇人嘅。咁但系就喺佢哋门度咯。咁即系喺门口咧，真系嘅，佢黐住隔篱嗰间房咧系有个名有个名嘅， 即系有个牌告示牌仔。 又唔系嘅，佢有间房个名咁啊，即系譬如好似一啲酒店啊咩厅。 我琴日仲记得个名叫336嘅，好似系 336啊，吓。 房号码， 房号码系啦， 咁 啊， 认真噶， 336，咁啊，真系嘅，咁佢就有个名目啊，佢叫做玉兰啊，嗰间房， 玉兰， 系啊，玉兰啊，我印象记得，睇下先， 有妹仔嘅名 称系啦， 系啊， 玉兰啦 ，friend， 系啊，玉兰啦，佢叫做睇唔睇得？ 哦，即系见到你个女个样咋 ？sorry， 佢喺个336个上面咧就有个名啦，其他房冇嘅，系佢黐住336同埋隔篱嗰间房就有名咯， 系 啊，系啊，咁咯。咁啊，有里边有冇人住我就唔知啦。 系 咁啊， 讲到好似都市传说，究竟里边有冇人住啊？ 即系我好荣幸就系可以同佢一层咯，原来转个弯就系隔篱邻舍咯。 非常好。 咁你有冇帮自己改另外一个名啊？ 系啊，我叫咩啊？玉婆， 扣肉啊，扣肉都得。 系啊，好得意啊！即系多谢你又讲咗呢个。 系啊系啊， 原来咁近就 系 隔篱。 系啊 ，OK， 好咁啊，翻嚟我哋节目啦吓。 好嗱，我哋喺呢个广播度翻工都算系，算唔算？我哋算系九龙塘区定系乐富区噶，其实 九龙塘，九龙塘计九龙塘嘅， 系啊。但系我哋个翻工嘅区域，大家满唔满意啊？ 乐富呢度住嗰啲住宅嗰啲，同你死过，我校网嚟噶嘛？ 九龙塘区，九龙塘 唔系啊？佢个楼盘唔死啊？你话我住乐富嘅，唔知咩院啊？唔系，佢价钱都唔同啦。 系啊，乐富牛院 系啊。然后你同人哋讲话，我住九龙塘富强院，咁佢话九龙塘富强院。 咁我哋咧个工作嘅地点就喺九龙塘区。又好就近樂富區，因為其實我哋兩個行過去地鐵站，其實兩邊差唔多遠噶嘛，即係都算係中間嘅。你哋覺得咧呢一個工作嘅地區算唔算方便咧？ 我 OK 噶，我覺得。 你覺得 OK 嘅？ 反正我由讀大學已經喺呢區噶啦，我冇離開過咧。我都話我計埋中學嘅話，我隔離地鐵站都係石硖尾，石硖尾九龍塘。哇！我人生後喺有超過20年都喺度出現啊！如果咁計真係，我真係有超過20年啊！我都係呢兩個地鐵站啊。 你讀書中學啊，大學 中學有7年。大学又3年喺度做嘢，又10几年啦。 咁好满意，但系唔使喊啊！时间飞逝啫嘛，只不过系人就老咗啦。 我冇突破第三个地铁站啫，石硖尾、九龙塘，点解唔俾我去多个站啫？ 可以落户嘅，可以 系 啦。阿田又住得近屋企啦，系咪？你都满意啦，系咪？ 唔错唔错啦，系啦。 但系咧，我见到网上面有个投票几好笑嘅，就系网民严选喺香港里面最地狱翻工嘅地区。 系， 我觉得呢一个嘅票选系几好笑啦。通常 近屋企系最地獄嘅， 嗱唔係佢哋講緊邊一個區啊？通常係同佢哋咧，嗱，即係如果你真係一份 office 工 啊，食飯多唔多嘢揀，方唔方便係佢哋其中一個嘅要素啦、啊、另外一樣嘢就係交通方唔方便， 哦、 有冇時間成日會塞車啊？各樣嘢嘅話咧，佢哋咧就夾埋咧就有54321啊，五個位置，佢哋、 okay、 覺得嚟香港嚟講咧最地獄翻工嘅地點啊，大家可以估下有邊幾個？ 我哋香港有分港島區、九龍區同埋新界區， 即係18區咁樣分啊，咪就係講香港， 即係嗰啲咩九龍城啊嗰啲啊。 哦，好 OK OK， 我會覺得 土瓜灣，土瓜灣。 土瓜环冇喎， 我冇、啊。 哎呀， 土瓜环冇、 哦。我用呢个方向估先， 红磡都冇。啊，解说下点解你觉得土瓜环 唔系？我 谂 住用另一个方向估，系咪冇地铁沿线嗰啲系上榜？ 嗱，有一啲都叫做啊，你可以咁讲啊，但有啲都有嘅。 嗱 ，OK， 我估几个因素嘅，冇地铁沿线，同埋咧，除咗可能一两间茶记之外，冇嘢食嘅。 系有啲地区系咁嘅。 系噶，不过我唔系好知佢边 有啲嗱，第一位系 将军澳。 将军澳冇， 将军澳都冇。 将军澳咁大个，而家一个新市镇。 唔系啊，因为咧，如果你喺工业村个工业区嗰度啊，佢附近都冇商场又剩，你行都几远下，除非坐 shuttle 出去。 嗰边又真系远少少。 系啊， 嗰边翻工嘅人都相对唔 系 好多。嗱， 九龙湾，九龙湾有冇？ 九龙湾 有啊，嗱，佢要搏巴士出去又麻烦啲。 因为喺港岛 系啦，好大个盒嗰边，嗰 边 嘅商贸区咧系属于第四位嘅。 我都想去嗰度咧，我都觉得好麻烦，真系会。 譬如我。喂，譬如我哋有阵时电台有 show 咧，咪喺九展度做嘅。你喺个地铁站行到过去嘅话咧，你就已经会湿晒啦。就算冬天都好， 因为你坐 shuttle bus 啦。 系啦，佢就系话咧，但有阵时咧，你一定真系要搭呢个接驳巴士，先至可以去到九龙湾嘅地铁站，去到其他嘅区域。佢话如果你唔行嘅话咧，系一定湿晒嘅。所以呢一个咧，佢就觉得咧，交通唔方便，嘢食嘅选择咧，食翻 唔 系太 多，真系唔多。 佢就排咗喺第四位啦。 OK， 咁啊，但系人哋都有两。架 shuttle bus 俾你喺度，即系去翻九龙湾港铁站 但唔方便啊嘛。 但有 阵时个 shuttle bus 未必喺你个大厦门口啊嘛。如果你讲嘅九展就话有啫，唔系咁多人喺九展翻工。但系嗰度咧真系好多商贸区噶，真系 有啊嗱。嗰度譬如我哋去整车嘅时候，睇车啦，嗰度地方多啦。咁翻工咧，因为佢都有几间报馆嗰阵时喺度咧，我翻第一份工嘅时候喺嗰处咧，我又系成日都要一就行过去，一就等个巴士咧，真 系 好唔方便。 系啊，佢话呢个即系 对我嚟讲，我觉得嗰个位系有啲却步嘅。 系啊，就算佢话。你通过到咧，佢嗰度咪个商场， 系啊系啊系啊， 喺商场就会有冷气啫。你一出咗商场，行到你公司门口嗰段路都真系唔系容易顶。 所以系啦，我觉得呢个方向啱嘅， 系呢个方向啱嘅。嗱，佢系第四位嘅，有一啲咧真系地铁沿线，第一位系地铁沿线，而我 都好地狱， 系认同嘅。 中环， 中环冇 会啦， 中环附近有啲系去到第五位嘅。 哦，西湾河 唔系，系另外一边金钟。 我金鐘啊， 金鐘衰咩咧？ 我真係唔知喎。 嗱，你真係少去啊， 少去喎。 有地鐵又有個叫做 衰貴， 衰貴啱。 冇一啲普通嘢食，即係可能你只係想食個食個麥記，可能都 都有麥記嘅。 我個金鐘都有啊，海富嗰度成日都有。 因為咧，其實佢嗰度真係好多人翻工， 係排都排到死。 係啦，平嘢就排到死。貴少少，你想 貴到死、 都要排噶啦。佢話真係可以二三百蚊一個 lunch 㗎，佢話真係好吃力啊。同埋咧，就算係話交通好方便咯，喂， 對 啲沿線想點啊？佢哋就係話，如果你平時真係六點放工嗰班嘅朋友咧， 哦， 你真係去到你可能要六班車，你先至可以過到海翻返去九龍區。 佢仲要係上下都塞㗎，即係話你落地鐵嗰度又塞啦，咁佢嗰度有巴士㗎嘛，但巴士站過海啊、任性嗰啲，全部條龍都好長。 係啊，佢哋咧就話咧餐。聽少又貴啊！當全世界都放緊 lunch 嗰陣時，勁難揾位。得、一個鐘食 lunch 咧，有陣時就寧願行過去灣仔度食。 Okay, 但行到灣仔，難道灣仔又少人咩？跟住行到過去又濕咯。所以佢話咧，呢一個咧就係食嘢選擇少，交通你以為方便啊，但有陣時咧會 太多人都係唔得掂。 太多人都係 中環反而仲好過灣仔，即係喺揾食嗰方面係咪 啊？中環有幾多嘢？ 係，因為你雲吞麵鋪都有幾間啦、 啊。 金鐘你真係邊度揾出嚟咧？ 所以金鐘就排咗第五位。你哋都揾到第四、第五位啫喎，等我宣布下第三位。 我想估下喺边区啊？系即系喺九龙定新界咧？ 第三位系香港区嘅，系啦， 又系香港， 即系偏僻啲嘅。 我估系咪柴湾啊？ 唔系柴湾， 香港仔。 香港仔嗰边最啱啦。 哇！ 嗰日 Michael 大哥点解会唔小心迟咗啊？ 哦， 数码港嗰度， 数码港咧系第三位， 嗰度唔系地狱，嗰度系天堂。 点解咧？ 都系远啫。 佢哋就形容风景真系宜人，空气真系清新啊！但系同时间偏僻到咧，系会令你喊嘅。 我上次就同阿华去咗嗰、那个嗰度诶，数码港道嗰度一间酒店嘅，系好靓嘅嗰个环境， 度假 feel 咧又系咪？ 度假，因为真系比较远离香港诶嗰啲即系城市森林嘅，即系佢住 OK 嘅，但系去到港道食嘢咧，哇！我一条桥行过去，喂，点？ 冇嘢食噶。 喂 ，hello。 系啦。 冇铺头 啊， 系啊，跟住要热辣辣咯，即系啱啱去嗰时装修紧咧，系哇， 同埋冇人啊，我有一轮成日去嗰度咧，佢有个电台啊嘛，总之有一轮去嗰度咧，每个礼拜都去一次，我每个礼拜去到咧都发觉，哇，有阵时早到咗， 系 水静河飞咁样咧，你会发觉死啦，入咗死城咁样咧，佢已经系商场又戏院噶啦， 系啊系啊， 哇，你里边嗰个人流你真系冷清到 咧，最尾咧。我系搭翻嘅小巴去香港仔市中心嗰度食嘢咯，跟住再搭翻个车翻翻去嗰度住酒店咯。 你哋嘅结论好近似网民嘅谂法，佢就话咧肯定就系最偏僻嘅。譬如你就算系由坚尼地城嗰边入啦，佢话即系兜到你咧，即系如果晕车浪嘅话，呕咗七次咧先入到去啦。香港要一系咧就去到香港仔嗰边咧，先至会有啖好食。如果唔系，都系冇啖好食嘅。 啱啊！ 翻工嘅朋友，佢话如果你过咗七点放工嘅话咧，吓。香港仔隧道会塞，你唔行嗰边啦，你行西环嗰边啦，一样塞。佢话你想一个钟头之内翻翻到市区，呢个系基本消费。你听到呢度嘅时候，系咪即系觉得咧，我哋个公司好好啊？ 我都唔错，呢度唯一就系你要行条斜路上嚟咯。 系啊，咁但系问题，我哋可以唔需要靠交通工具，我哋行都行到去啊嘛。 都系，就算 呢个一个卖点嚟噶。 大家例示，我哋喺九龙塘又好，乐富又好，有交通意外啊，我哋行上嚟都系十分钟、十五分钟，其实都到得到啊，系咪？ 這個真的非常之好的， 你第二位了， 好緊張，這個在九龍， 不是 新界， 你可以說離島，因為它是机场翻工嘅朋友， 咁啊系啦，交通咯，应该呢，我谂都系需交通。 交通嘅时间相对地比较长啦，同埋佢话咧，其实咧要计嚟讲咧，食嘢嘅地方冇乜噶啦。你唔好因为机场，唔好净系谂咧，有啲人喺机场入边度翻工，其实佢哋仲有货运区嗰边咧，可能咧就有一啲嘅。 系咪去到东涌度食噶啦？已经要 唔知啊？总之佢话咧， 东涌噶啦，因为咧机场里面嗰啲食肆都唔系平噶嘛，虽然佢有员工有折，但系如果嗰个折咧都系得九折噶咋。 系咪啊？佢咧就系话啦，车费贵系其中一个原因。佢话真系重皮啊，食嘢冇得好拣，仲要咧，通常佢哋嘅工种咧都要24小时运作，变咗有阵时咧，譬如我系翻通宵更嘅，哇！我要等嗰班车，唔系平时日头咁密噶嘛。佢话可能我一嚟一回咧，我要用4个钟头去搭车。佢话呢一个真系令好多人却步啊，咁样。 所以咧，佢哋咧喺机场翻工嗰啲朋友咧，佢第一可能咧佢已经搬去东涌嗰度住啦。咁啊，即系悭咗嗰个路段啦。咁第二咧，佢好多时咧都会拣啲，即系当然啦，有得拣就拣啦，就有 shuttle bus 嗰啲啊。因为佢哋会将嗰个叫做shuttle bus 咧车佢哋东涌嗰度咧就，你走啦。咁我起码有地铁啦，同埋有巴士。 但系呢个系幸福嘅痛苦嚟嘅， 点解咧？ 成日都会俾人哋觉得就哇，机场翻工咧，哎呀，好有型啊！ 系 食几多飞机啊？ 人哋咩岗位 嘅 啫？ 系啊， 你日日搭4个钟头车去翻工嘅话，就唔再 即系每一次去机场，首先都等于搭咗程飞机啦。 系啊，真系但 系 呢个都系第二位啫。 第 一位你哋未嗱，因为我有喺嗰头开过工，对于我嚟讲，好多嘢食。 观塘 嗰度。哦，系啊，觀塘啊， 填啱， 系真系唔講笑 啊！ 佢話嘢食咧，就真係你冇得講噶啦，咩價位嘅嘢咧都有得食，大把得揀。 不過塞車， 交通同埋塞車係令佢哋喊嘅， 人車都塞到死， 人車都塞嘅，我真係覺得好驚嘅。無論係揸車咩時間咧，你都唔想行入嗰區噶， 因為佢哋嗰度 塞到真係嗰啲工廠大廈多， 工廠大廈多啦，路段又窄啦，都密密麻麻嘅。 係啦，佢哋話第一個原因咧就係話講真，如果你喺嗰度日日要翻工嘅話。放工啊！你唔系，除非你搭港铁可能好啲。如果你要搭巴士咧，即系譬如有啲可能住屯门啊、元朗嗰啲咧，巴士站十几个圈嘅蛇饼，附近环境又差又焗， 抽油烟系 啦，个个都叭叭声湿晒咁样滴晒啦吓，佢话仲要。塞车 系 塞车系 must 嚟嘅，每一日都塞嘅， 冇错。 尤其是系条龙长道，我哋朝头早大家都听唔少啦，系咪？ 因为巴士龙咧，因为佢真系实在太多个巴士站，即系好一个牌里面，一个牌里面可能有10架巴士。你谂下，净系得一 個巴士站咧，已經十架巴士喺度排隊嘅時候，你話嗰條龍 其實唔止巴士站啊，就算你想過條紅綠燈嘅話咧，佢嗰度咪有個投注站嘅，嗰度啊，哇！你真係唔知點樣過馬路嘅，其實真係好多人， 嗰度真係嗰度太逼人啦。如果咧去海濱嗰邊仲好啲，我有一輪咧喺嗰度做嘢嘅時候咧，我望住個地址，我話死啦！如果每一日都要去觀塘塞車嘅喎，哇！好彩佢嗰個位係遠嘅，喺海濱。啱啱避开晒，如果你哋打直嘅话咧，去 APM 嗰度咧，就塞到喊噶嘛。哇，佢可以直杀到海皮，然后先至兜圈走咧，好畅通啊！嗰度我避咗唯一，我觉得嗰度系唯一一个避开位嚟嘅， 即系海皮啦， 直情系海皮嗰度。 我自己咧，譬如有阵时去排戏咧，好多时候都系观塘区噶嘛，一条开源道啊，其实令你喊 啊，哇，好恐怖啊！ 首先其实话唔长话唔短，你行到红桃道嗰边都远噶，系咪？落雨嘅话咧，你担住即系因为成条开源道。你兩點去即 lunch time 嗰啲時咧，你真係好多人，你會見到係需要行出咗馬路， 仲有 啲姐咁樣篤過嚟咧，真係喊都唔掂啊！ 等排隊搭 lift 上嗰啲商業大廈、工廠大廈都死㗎。 我試過有一次咧，我就要係去開源道嗰度咧，要喺嗰度做嘢。咁但係咧，我架車咧，我決定咗咧，我照泊翻喺海濱嗰邊。跟住我 反而就有數啦， 因為咧 避咗紅桃道啊、偉業街啊、進業街嗰啲街。 你為咗要逼入去到開源道或者紅桃道嗰度咧，你本身已經塞咗差唔多半個鐘噶啦。咁我喺海皮嗰度行過嚟，差唔多，我仲要唔使兩轉喎、啊，真係哇！所以你呢個嚴選係好合理 㗎。我覺得好好啊，佢哋嗰啲評語咧幾準準嘅，係話遲到。搭的士都冇用啦，有綠色線啊，經常壞車嘅。禮拜五如果仲要落雨係放工時間嘅話，你唔好諗翻屋企啦咁樣。 但係嗰度亦都真係太過繽紛啊，有嘢食，有工廠，又有開倉，又有寫字樓，咩都有。 永遠都係人啊！ 嗱，咁你揀啦，你寧願要去花香鳥語嘅數碼港，定係要去好多嘢食，不過人煙稠密嘅觀塘呢？ 我揀數碼港，我會搬埋去嗰頭住。 你想去？ 我要喺嗰度翻工。 冷氣衣著光鮮，不過貴到喊咪金鐘啊！係啊， 我唔去金鐘翻工，我驚唔小心買咗嘢，日日都。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并且通过订立《港区国安法》草案。据了解，《港区国安法》草案获出席常委会会议的162名人大常委全票通过。预料法案全文傍晚先至公布。据了解，港区国安法针对的四类罪行，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无追诉期。 人大常委会下午会同基本法委员会开会，讨论将港区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安排。有列席的人大估计，听日正式在本港实施。罗冠聪、黄之锋和周庭宣布退出香港众志，三人在社交网站分别宣布决定。罗冠聪说，在港区国安法之下，香港人将被以言入罪，以思想入罪，人心惶惶，政治人物的风险更大，难料自身安危。他又说，绝不盲目绝望轻言放弃，更加需要寻找自身可以承担付出的岗位。他宣布退出香港众志，并且以个人名义继续参与反抗活动。黄之锋就说，港区国安法即将实施，在香港从事民主反抗活动，忧心性命安危不再是无稽之谈，包括以十年起计的政治牢狱等，没办法确定明天。他宣布辞任香港众志秘书长，同时退出香港众志，并且会以个人身份践行信念，强调会继续坚守香港。周庭形容退出是一个沉重以及迫不得已的决定，将会无法参加未来的国际连结工作，会在不同岗位上努力。美国撤销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并且停止向香港出口军用设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美国的做法时表示，特区政府评估过，相信有关影响不大，因为相关物品入口香港数量不多，而且有替代品以及可以从其他国家入口。林郑月娥指出，美国一向从香港获得庞大贸易顺差，今次美国的措施只是为商界带来一些不便。他强调不会被任何制裁吓怕，相信在需要的时候国家会有反制措施。他又反驳美国猜测来港的产品会不受管制地转移到其他地方，指出在本港严谨的贸易管制之下，看不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9点，升209点，总成交金额54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5点，升2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9.4，升13.4；中芯国际26蚊，跌6毫；阿里巴巴210.4，升1蚊；港交所330.8，升10.8；小米集团12.92，跌8仙；药明生物143.6，跌5.1；友邦保险71.9，跌5.5；美团点评172.6，升9毫。中国平安77.7，跌1毫；康基医疗29.2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51，加元1.366，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351点，升356点。港金现价报163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1美元，卖出177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跟住学园街慢线嘅意外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马坑涌道，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跟住学园街慢线交通意外清理好啦，而家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另外，石硖尾南昌街有火警，介乎巴域街至到大坑，介乎巴域街至到大埔道芦荟方向全线封闭，而家大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亨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道一带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屈地街。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系比较多车。睇埋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近住翠塘花园挤塞，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另外，湾仔北系有升旗仪式嘅特别交通安排，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唯一支路暂时关闭，咁就影响到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西隧入口去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紧马路嘅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尽快过埋佢啦。如果未开始过马路，就千祈唔好过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一台下日心一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丰收的童话， 我黄耀祖最想做白雪公主的白马。 你是不是漏了王子两个字啊？ 不是啊，我只是想做马，因为马的脚很长，而且我终于可以留马尾。 但是马呢不穿衫的，那你个衣帽间就没用咯。 啊，那我不做了，我做回丰收快活人。 从此黄耀祖就在丰收快活人快快乐乐地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画面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阿哥啊，你做乜抌晒我啲模型出门口啊？咪叫咗你唔好搞我啲嘢咯。 喂，细佬，我为大家好啫，嗱，搬走个柜，腾翻多啲空间出嚟，咁我哋咪有多啲位喺屋企做运动咯。 在屋企做乜嘢运动啊？ 好多噶，嗱，跳绳啦、掌上压啦、瑜伽啦、健身球啦、举哑铃啦、呼啦圈啦，甚至乎任何器材都唔需要啊。譬如原地跑啦、拉筋都可以噶。细佬、 啊， 你一翻到嚟屋企，净系识坐喺度打机砌模型，咁又唔健康噶。乖，帮手抌咗个柜同埋你嗰啲模型啦。 得啊，你咁讲吓，咁你清埋你嗰啲鞋同埋玩具啊，咁大家都多啲位做运动啊嘛。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 好啦好啦，华南地区嘅朋友你哋好， 华东嘅地区大家都好， 大小快活人听众大家好， 系啦，我仲呢边再数埋大小磨刀州嘅朋友，你哋都好啊，最紧要系咩 ？Facebook 嘅朋友， 你哋好， 收音机嘅听众，我哋而家又嚟， 大家好， 系啦，我哋又系天空海上陆地啊，三地联播啊， 哇，咁犀利， 吹大啊，系怕未啊？ 成个宇宙嘅朋友，你哋而家都可以见到我哋啊， 可以开始节目未？ 系啊，礼拜二 嘅 礼拜，风骚生活小确幸啊！我哋咧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咧，仲有个 Facebook Live。当然你哋咧听住收音机，亦都可以听到我哋。今日要同大家教大家强身健体嘅系边一方面？ 动手指 系啦，咪我哋想要强我哋嘅脑啊，因为咧即系随住大家咧即系年纪啊越嚟越啊渐长啦，最紧要系咩啊？风险大啊！如果你真系有啲脑退化嘅话咧，你又唔知道。 我哋另外有一啲嘅练习咧，同咧你可以帮自己屋企度检查一下，会唔会有一啲？轻度中风，但你自己唔知咧，即系总之都系同你个脑有关嘅。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嗱，咁可能你话啦，喂，最稳阵嘅系咪真系就医院度 check 咧？咁固然系啦。不过咁样，原来咧，我哋今日要教你哋嗰几个小测试咧，系可以做到一啲医学报告检查唔到嘅潜在风险。 冇错，你谂下几重要啊？阿田，你系咪觉得自己好需要知？因为话晒你喺直播室里面年纪最大嗰、那个。 先啦，系啊，系啊，好啦，好啦，我哋咧先用手指嘅。即系又要展示咧佢嘅肥美手指俾大家睇下。 由你嚟教我哋先啦，系咪啊，桂花田？ 啊，呢个咧就好简单嘅呢个动作咧，咁啊，呢个动作唔系嘅，我想伸伸我嘅手指啫。咁啊， 我突然之间都想伸一伸我个拳头啊！你块面喺边？ 系啊，系直播紧噶，小心手指，小心手指啊！ 嚟嚟嚟， 好啦，咁啊，系先将咧你嘅手指啦，咁啊，攞你个食指， 系 第二只，咁咧就试下打横咧左右，咁啊去中间嘅方向咧，手指掂手指。 哦，有几难啫，咁唔会做唔到噶。 系啊，掂咗啦，系咪？ 好 简单啫，系咪？掂咗，系啦。OK， 好啦，掂咗啦，好，搞掂啦，系咪？ 系啊。 我哋而家希望你放开只手先， 系 眯埋你只双眼， 眯埋眼， 幻想下 眯埋对眼得唔得？冇对双眼得唔得？ 佢话双眼啊，你自己 send 去，我都听到啦。 多谢你啊，你终于冇撞 聋啊！系啦，咩叫我终于冇撞聋？我不嬲都冇撞聋。 纠缠终于可结束。 咩鬼啊？ 我终于招学仪噶。 哦，系咩 啊？ 咁啊，点啊？ 嚟会翻工啊？ 你猜得唔好，我都系话你噶。好，咁要点做啊？ 我哋头先咪有督过啊，系咪啊？即系啲外星人接触咁样啦吓。 手指掂手指冇问题嘅。 放开，放开，好。跟住 我放翻松先。 合闭合你只眼， 好眯埋眼， 跟住唔该你再 继续伸出两只手指， 你两只食指，跟住试下自己可唔可以合埋，可以接触到， 捉过嚟啦，镜头报住， 哎呀，我算唔算掂到啊？ 唔算， 咁都唔算啊， 即系要手指夹嗰个位掂住手指夹 指头 先。我俾各位听众望下先，我而家咧左手只手食指咧。就俾我右手隻食指一插住个手指肚嗰个位 置啊！所以你系唔合格的。 佢净系顶住个车底咋？哎呀，咁代表乜嘢啊？ 即系明明你个脑即系 我脑唔协调啊！ 唔系嗰个叫做咩？ 左右平衡啊！ 中风个风险啊，有少高啦吓！ 哎呀， 好到我试下， 哎呀！ 咁啊，早早嚟嘅试下啦，眯只眼， 眯埋双眼，有啲紧张啊！只不过手指掂手指啫嘛，点解会紧张？ 系啊，嗱， 哇 ，kiss 啊！呢个系啊！ 中曬啊！埋法蘭西嗰、那個，我真係冇出貓噶， 係喎、啊，真係犀利喎！ 代表啲乜嘢？你自己嚟一次，我哋一次 過。你年輕啦，你年輕。 呢个系事实，都不争噶啦，系咪？好，阿天你嚟啦， 我都好紧张啊， 系啦，放松自己， 我嘅放松自己。 但佢唔抵喎，佢啲手指面积咁阔，一定中噶。 咁佢咩都系噶啦， 系啊，你快啲啦，嚟啊嚟嚟，笃落去啦，嗱，佢翻两只手指啦。 我真系惊。 边有慢噶？人哋一笃就笃落去喎。哎呀！哎呀，我见到佢啊，唔系啊，佢左右交叉擦身而过啦，你手指 未做 系咩？我呢边侧面见到系。 个关子要卖几耐啊？ 唔系啦，快啲啦，哎呀！都是打側啊，佢都是打側啊， 同埋佢係 佢兩隻手指， 佢有試試功嘅，即係佢有 testing 試下， 即係佢試踢咁樣啊，但係佢最後都係擦身而過喎。我要唔要幫你播擦身情緣啊？ 我都係，我都唔可以中曬。 呢一樣嘢代表啲乜嘢啦？田一定要講嘅。 我呢度係代表咧，等下我 有風險咯。因為佢而家全部都係想測試咧，究竟你腦嗰個平衡啊，或者會唔會有咩腦栓塞啊嗰啲咧？佢係話有風險啫。佢而家唔係話你，哦，你中咗招啦，唔係 嘅。有事嘅，不過咧，即係嗰個風險高咗少少咯。你即係叫做可能安全啦，個安全期啦咁樣。 咁我想問下啦，可唔可以用呢一個嘅動作咧？同老细请病假嘅咧， 即系咩啊？ 老细，我今日晏昼想 off， 点解啊？你睇我只手指， 都唔到， 我手指都唔到啊！ 我眯埋都唔到。 你试下，你一世都有得 off 啊！拣个另外一份工啊，可以。 OK OK， 好啦，手指之余咧，另外一个同你嘅手指功点样去捉只手指有关系。 冇错冇错，咁啊边个示范啊？你哋想？ 你读啊！ 好啦， 我 旁述俾你听啦。嗱，咁咧佢就请大家咧伸出你嘅右手，举高佢。咁然後呢就好似係啦，好似俾個 like， 好似俾個 like 咁樣呢，各位如果心機嘅聽眾呢，你伸出你嘅右手啦，跟住呢就伸隻手指弓出嚟，伸隻手指弓出嚟，咁然後呢你另外一隻手呢就捉實佢， 捉實個手指弓， 係啦，另一隻左手呢就捉實個手指弓，咁我哋睇下兩位嘅同學仔示範得清唔清楚先， 冇難度㗎，咪我哋又擘大咗雙眼，唔係咁隻手都接唔到個手指弓咩 ？OK OK， 咁啊做到啦，係咪先？好啦，而家再將你左手放開咯，好啦，即係回復翻咧，佢係一隻 手都放開啊， 放開曬，放開曬，然後咧，好啦，咁然後咧，你隻手指弓咧，今次咧就唔係淨係向前豎起啦，麻煩你咧就係。摆向你嘅身体另外一面，譬如你本来头先咧喺 右 手边 都可以喐嘅， 唔系先摆咗去一面先，摆咗一面先，佢你定咗个位啦，好啦，咁跟住 摆咗边一边啊，即系左手边定右手边啊？ 是哪一边？ 哦， 都得，系啦，你做咩？哇，呢个边材好好啊，咁然后咧，嗱，你要定另外一边，要同头先第一次个方向系唔同嘅，咁然后咧，你就 hold 住呢个动作咧，你可以上上下下喐 ，OK， 系啦系啦，然后你眯埋眼，眯埋眼，眯埋眼，眯埋眼，再上上下下喐，好啦。揈到差唔多咯，好停 hold 实，然后请你用你而家另外一只手咧，再捉翻呢个手指公，捉唔捉到？ 捉到啊！ 捉到哦，证明你哋两个都冇问题。 即系证明我哋捉到鹿可以脱到角。 系啦，因为咧佢而家考验咧， 呢个又好难捉唔到。 唔系噶， 原来都唔系噶， 都有机会中招噶。 我 搵 翻我个解说出嚟先。嗱，佢就话咧呢一样嘢咧，豪姐你想唔想试下先啦？你 试 埋先 啦， 你试埋先。 好惊啊！如果搞到我， 嗱， 我 哋要重复一次啊！嗱，首先咧，你就伸出右手， 我又伸出右手， 拳头伸出拇指， 伸出拇指，我左手试下捉一捉佢先，捉住咗啦。 冇难度噶嘛，然之后咧就放手，但你需要合埋双眼， 我就摆埋另一边先。 系啦，就喺呢个状态之下咧，上下左右移动之后，停留喺咧同你之前嗰只手啊，呢一只嘅右手摆喺唔同嘅地方， 就喺呢个位啦。 跟住 keep 住合埋对眼，就用左手嘅手指尝试捉住右手嘅拇指。 系好在捉到咋， 冇错， 好在捉到咋，各位。 系啊，佢成功捉到啊，系啦。嗱呢一样嘢咧，佢就话咧，嗱你左手右手咧，你要交换咧嚟再做多一次，睇你系咪可以完成到嘅。而呢一样嘢代表啲乜嘢咧？佢就话睇下你咧有冇一个轻度中风嘅先兆啊。因为原来脑咧本身咧系会识得正确去辨认咧手部动作嘅位置嘅。 系 呢一个咧就是一个方法嚟。 系啊，因为咧其实你发现咧头先无论系笃手指呢个实验啦，或者系捉手指功咧， 捉手指难啲。 系啦，其实佢都系想考一样咧，就系话当你冇咗睇嘢。嗰個方向唔睇嘢啦，咁然後咧，你可唔可以單憑你嘅記憶啊，或者你嘅判斷位置嘅觀感咧，係令到兩隻手指咧係可以觸碰埋一齊咯？呢個係講緊嗰個協調嘅能力嚟嘅，係啦，所以呢個都難嘅咁樣嗱。好啦，我頭先咧咪話咧，我哋喐手喐腳噶嘛，原來仲有一個咧係同玩多個手先啦，玩多個手先啦。咁咧佢就話啦，嗱咁啊，佢翻嚟做示範啦，佢話啦，先將你隻手咧平放喺你嘅即係前方側面嘅側面嘅，係啦。咁然後咧用嗱你右一隻手啦，一隻手擺落你嘅側前方，譬如而家右手啦，阿田咁樣啦，伸出你隻食指， 伸出你只食指， 伸出你只食指啊！哎呀， 先我见咗你，我就伸咗食指啊！ 想你想伸大拇指啊嘛，又唔使嘅。 我见到你唔可以。 嗱，听住咯，听住咯，然后唔好谂，迅速用你只食指督自己个鼻，即刻督，督唔督到？ 我督咗入个鼻个窿度，所以 你望佢花田头先督到侧边咋？ 喂，哦、你又试下。 好惊啊！ 一样，伸直只手指、食指向前，跟住一二三，插自己个鼻。 哎呀，都系歪啊！ 你去咗个鼻嘅边个位？鼻翼嗰个位置，我就入咗鼻窿。 佢都系鼻翼啊！哎呀， 应该系要掂到鼻头 啊！ 鼻尖嗰个位。 佢要求督鼻尖，我哋再试多次。 好， 一二三，啊呢次得啦，呢次得啦。 我都系同一个鼻窿啊！ 我 呢次得啦，呢次得啦。 追我个鼻 啊！系啊，嗱，左右手都要噶喎。 好， 系啦，系啦。大家收音机听众都可以试下喎，嗱，伸出你只手指，呢、這个似唔似刘德华？在我梦中，你是我的梦，跟住督，即刻督自己嘅鼻尖。 呢只得喎， 哦，今次得系嘛？ 系呢个得哦，呢个得哦， 系啊，证明佢话咧 左手则啊， 系啊，佢话呢个咧就系睇下你究竟真系有冇又系所谓嗰个中风先兆咯。 但系咧，我想话咧，头先咧即系听咗两次啦，第一次我哋唔知道发生咩事嘅时候咧。你是督到隔離的，但如果當你知道隻手指是要督到鼻尖呢，你是督到的。我 想可能是我哋仲 OK， 我哋仲 OK， 知道咗要做呢件事啦。 知道咧，即系哦，咁你嗰个佢哋就 咁起码 OK， 因为咧佢想睇下大家协调能力做得几多咁样嘅。 OK， 所以呢个都仲几好，我哋起码两个都做到嘅。咁 你 头 先话有一个同脚有关，我哋咪要离开张凳啊？ 啊系啊系啊，脚咧其实唔使噶，坐喺度得噶啦，坐喺度得噶啦。咁咧佢就 叹嘅今日， 好叹啊， 攰嘅今日， 好叹啊，但系你要揿住自己少少嘅。佢话咧嗱。你咧就要用一只脚咧，譬如你想伸右脚定左脚啊？ 右手揸笔啊！ 好啦，右脚啦，咁咧你就咧先放低先，放低先。佢话咧你攞只手咧就揿住自己右脚嘅膝头哥上面大髀嗰个位度。 哦，边只手揿？ 拉上去。 系啦，揿住佢，咁然后咧你就再抬只脚，睇下你做唔做到。 抬到啊！ 抬到嘅。 点为之抬先？ 而家你咁样啱噶啦， 即系伸直咗只脚。 系啦，系啦，因为咧你唔好睇少咧，你话喂咁实做到啦。原来佢话咧，如果咧你真系，因为佢呢个系比较严重啲嘅。佢话如果你真系咧，已经可能话喂有少少中风咗，入咗呢个阶段咧，但你可能仲未自觉有呢个问题咧。佢话其中一个特征咧就系，佢话你只脚会冇力啊。 哦， 系啊。 我想问下，问多个问题，问清楚啲，即系大家屋企可以当一个自我检查啊嘛，系咪先？ 系。 你话揿住个大髀咧，需唔需要俾力压落去？ 咁妖，咁你压住佢啊嘛。但系你又唔 掂一掂同你压住 唔同噶嘛？压住真系要用力嘅。 要用力嘅。 系啦。 喂，我想讲要用力难咗，会唔会同嗰啲血管嘅流动啊、循环有关？ 应该同你只脚太窄有关啫。 哦 ，sorry， 冇关系嘅，冇关。佢话正常应该就唔会即系抬唔起嘅，佢话如果你呢、這个，因为你自己揿自己，你唔会好大力噶嘛。你话人哋外力揿咧，就难讲啲。 俾我揿你啊！ 你肯定起唔到啦， 唔系啊，我只大髀瘀咗而家， 瘀咗啦，大佬， 佢掂落嚟已经瘀咗，哎呀， 唔系咯，唔掂啦， 你打我啊， 系啊，嗱，所以咧嗱， 佢真系起唔到啊。 最后咧，我哋要介绍几样嘢咧，就系话，譬如如果你系肥胖嘅人群啦，你要小心啲啦。 系， 如果你想预防中风小贴士咧，有啲好简单嘅啫，譬如佢话咧，朝头早饮水，攞完口之后咧，饮一杯咧，即系暖水咧，嗰个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排毒作用嚟噶咯。 呢个咁犀利， 好简单噶咋？佢话测完牙就已经要攞口噶咯。佢话咧又可以冲洗肠胃啦，又可以稀释血液啦，降低嗰啲血嗰啲咧浓度啊，咁令到你啲血咧叭叭声咧行得好啲，咁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噶啦。 好啊， 仲有一个咧就系话，当你开大嘅时候咧， 要点啊？开 千祈唔好太心急。 如果唔系会点啊？脑充血唔系会， 佢话 你慢慢， 即系唔好心浮气躁，唔好一嚟就话我秒秒几十万上落，我两分钟之内我要去完。佢话唔好，你应该咧慢慢嚟，我慢慢，我大把时间， 慢慢坐喺度。 啊，慢慢， 你一嚟就想万佛朝宗嘅话咧，就可能危险大啲啦。 唉，出边嘅世界太混乱啦，我喺个厕所里边乜？嗱，佢话咁样系有好处嘅，即系令到你个气咧唔会谷到咧，有机会即系。爆血管啊！真心啊，呢、這个真系。 嗱，我呢度咧有另外一个提议，话俾大家知。头先我哋做咗好多检查啦，系咪？但系冇一啲嘅油气啊，可以帮我哋防止到、预防到呢个脑退化嘅咧。 好啊，好啊。 首先，我哋要将呢一个表咧拉近啲。系啦， 俾个荧光幕睇到先。 系啦，嗱呢度有一个咩嘢嘅表咧？大家如果睇住我哋 Facebook Live 就会见到，唔系嘅话你自己屋企都做到嘅，好简单嘅啫。你就喺屋企用唔同颜色嘅笔。去寫出啲唔同顏色嘅詞語，嗱點即為之咩咧？譬如，如果你用綠色嘅筆 寫出嚟咧，你就要寫藍色咁樣， 係， 即係嗰樣嘢顏色同埋嗰個字咧係要唔協調嘅， 係， 係啦，跟住咧，譬如你用黑色嘅筆咧，就寫紅色呢兩個字，咁跟住你就要睇下啦，究竟你讀出嚟嗰陣時要點樣咧？譬如嗱，我哋而家攞住嗰張紙啦，阿田，你見到第一個字同我哋介紹下係咩色嘅字，佢寫咗個咩字啊？ 係用綠色筆寫咗個黃色字， 係啦，咁你而家試下讀呢個字出嚟啊，但係你係要讀。用嗰種顏色筆嘅顏色，唔係呢一個字。 係啦，譬如佢而家佢唔明啊，而家呢個字咧個中文字係個黃字，但係佢顏色係綠色啊嘛。 咁我要 你就要讀個綠字 啦，你就要讀佢做綠字。 係啦， 睇你讀唔讀到。好，嗱你掃落去，等下我哋鏡頭攞咗先啦嚇。 你而家打直定打橫到啊？諗住 呢個咩色嚟？黑色啊？可能係啊，我當 紫色。 呢、這個係紫色， 黑色啊，係、這、啊、個，黑色。 好啦，好啦，好啦，嗱，你對住鏡頭 啊。連人帶紙，你要見到你嘅。 啊，好啊，好啊，嗱 ，OK， 跟住大家睇到嗰張紙啊。 好， 好，好，應該係啊，綠、黃、紅、黑、綠、紫、紅，呢、這個咩色嚟㗎？黑啊，紅、黑、紫、紅、黑。 咦，好難度啊！ 跟住、 啊， 跟住、啊、紫、黑、綠、黃、黑、綠。好系你， 我想问阿成功率有几多啊？ 我冇对到，但系阿天讲嘅有吃力 嘅。 嗱，我喺屋企自己试过，我系近乎完全唔成功嘅。明明嗰个我睇住系个黄色嘅黄字啦，但因为佢攞咗绿色嘅笔嚟写咧，我要读个绿字。原来呢个咧就讲紧你咧嘅你个脑啊，左脑同埋右脑啊，究竟系配唔配合得好啊？我试下读一次啊， 好啊，好啊，好啊， 绿、黄、红、黑， 好辛苦， 绿。 六 指，我呕血啦！我惊我喷血管啦， 好难读啊！ 真系好吃力噶。原来你睇住嗰个字，你明明见到系黄色嘅黄字，但系你要读佢做绿色，因为要睇翻个颜色，系吃力噶。 我咧头先咧就 OK 嘅，因为我净系睇颜，纯粹睇颜色，我冇睇到嗰个字咯。 OK， 绿黄橙黑绿黑。 纸嚟 噶， 纸 嚟噶，哦 ，OK OK， 系咯。 嗱，佢就话咧呢类型嘅练习咧，嗰个重点系乜嘢咧？叫你哋每日都要重复做几次啊，可以加强咧你本身你自己大脑嘅协调同埋专注力啊。 哦，呢个好紧要啊。 系啊，呢样嘢即系你帮自己个脑咧做多啲运动嘅话咧，咁啊你会有病嘅机会咪会少咗咯。 喺嗰度翻去同你啲屋企人玩， 当然啦， 大人细路老人家都可以玩到。 最好嘅防中风嘅都系听我哋节目啦。 系啊，我哋咁话。 同埋佢话，如果你系用开右手嘅话咧。试下多啲用左手去写字啊！呢一啲咧都会系可以令到你哋个脑啊做多啲运动嘅方法嚟噶。 飘雪不停的身体，我的胸不自觉已浸湿，是谁又伤痛了你？肿着你白根的红眼睛，你要。我勾勾小指，说不管会经过多少事，我能永远这样子。想抓住你所有心思，却只握住你的小指，听你说着他的故事，不知怎么。心想着，感谢他伤你如此。想抓住你所有心思，却只握住你的小指。这已是天给的恩赐，不管经过多少故事，我会永远这样子。 强调会继续坚守香港。周庭就形容退出是一个沉重以及迫不得已的决定，将会无法参加未来的国际联结工作，会在不同岗位上努力。一名19岁青年早前承认袭警同管有攻击性武器罪，至于拒捕罪被裁定罪成，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禁10个月。裁判官说，接纳被告的背景和劳教中心报告内容，被告没有刑事定罪记录，就被告承认的袭警罪判监8个月， 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判监六个月，两项控罪刑期同期执行。另外，拒捕罪判监禁九个月，其中两个月刑期分期执行，三项控罪合共判囚十个月。被告陈以俊事发的时候身穿印有恶字的上衣，被控去年9月15号反修例示威期间在北角袭击一名警员，管有一支伸缩铝棒，并且抗拒正是执行职务的警员。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9点，升208点，总成交金额是5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5点，升2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9.4，升13.4；中芯国际26.35，跌2.5；阿里巴巴210.4，升1蚊；港交所330.2，升10.2；小米集团12.98，跌2仙；药明生物143.1，跌5.6。友邦保險71.95，跌4.5；美團點評172.1，升4毫；建設銀行6.3，升7仙；康基醫療29.8，升2.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英磅9.535，瑞士法郎8.146，澳元5.332，加元5.674，新西蘭元4.98，歐元8.7114。每百日元兑港元7.1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日经平均指数报22360点，升365点。港金现价报163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81美元，卖出177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程长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咧排到去观景台噶。程长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观景台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啦，管道里面慢线有坏巴士，咁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咁另外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石硖尾街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美河楼。咁主要原因咧就系由于南昌街有火警，而家南昌街来回方向介乎大埔道至到巴域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就是封了一段的南昌街介乎大埔道和巴域街一段。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蝴蝶谷道去返长沙环道方向挤塞，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着富豪东方走段一段就慢车，观塘道去油塘近着康宁道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休憩处对出。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白沙湾码头就挤塞，另外德士古道回旋处方向挤塞，影响到现在青衣北桥出返荃湾方向都是挤塞的。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西隧入口九龙同埋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Ong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的靓歌又点止2000首啊。 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 星期日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Albert Ong 欧瑞强约定你。 一起飞去。 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道。 种族歧视条例是保障所有的人士不会因为他的种族而遭受歧视，那乜嘢叫做种族中伤呢？ 种族中伤是指藉公开活动煽动大众基于某人的种族而对他产生仇恨，任何涉及这一类煽动行为都被视为严重中伤，属于刑事罪行。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三百 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店长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12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啊！ 系啊，呢一个星期咧，如果我会话咧，我睇过咁多同关于司机大佬嘅新闻嘅话咧，有一单我系一定系即刻哇，唔系又话咁样嘅，就系讲紧咧有的士小巴双汇啦， 喂 系啊，同埋嗰个加幅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好震撼啊！因为有香港的士小巴双汇咧就提倡。市區的士即係紅的啦嘅起票價，正係諮詢緊業界，提供三個嘅方案嘅，一個咧就起標加六蚊， 加六蚊， 一個加嗱呢個係最少嘅， 而家咪24蚊啊嘛， 而家24，一係就加六蚊就變30， 係 加8蚊到32，哇！而最高佢話三個方案啊嘛， 係 一加加10蚊，加到34蚊，34蚊，係啦，34蚊。佢仲話咧最快咧就下個月初，即係其實今日都6月30號噶啦，係咪？下個月初即係7月啦，講緊啦， 一個禮拜內咯。 係向呢個運輸署提出申請嘅，咁呢個已經覺得震撼啦，係咪？而佢哋咧嘅商會嘅朋友出嚟就話咧係嘅，真嘅。2017年開始咧已經冇加價啦，即係話即係兩年幾三年嘅時間啦。佢哋有呢個嘅諗法，我真係覺得值得討論。佢話加咗价之后，司机嘅收入可以增加，啱啊，系咪？即系理应系啊，系咪？亦都可以吸引更加多新人入行，而且另一个我觉得好重点，同埋我唔明嘅就系，佢都觉得加咗价系可以令到司机服务态度改善嘅。 吓、嗯？点？ 系啦，我就系下啦。 嚟， 请 收入多咗嘅时候，咁我 心情好咗， 我嘅人就冇咁胃口奔驰，话咁紧张我啲钱啦，系咪先？咁我咪可以宽容好多咯。其实是啱的喎。 咁我完全唔认同噶，即系茶餐厅嘅服务咧，佢哋嗰啲收入相对地少，买嘅比较平，即系佢哋一世都唔需要提供好嘅服务啊。 所以就可 能即合理噶，咁会变咗，我唔认同 的。就会嬲 猪 啦咁 样。即系话咧，我哋以前咧挨佢气咧系我哋抵死嘅，因为我哋俾唔起钱。即系所以如果咁样计咧，巴士司机嘅服务态度应该系最差嘅，因为最平系佢啊嘛，搭巴士系最平。 系啦系啦系啦， 先。 咁我哋三个个服务态度系咪可以差啲咧？我哋人工。唔高啊， 唔 係㗎， 我 好 知足㗎啦，已經。如果咁計嘅話， 咁可能我同你份人工唔一樣啦。 係啊，好知足㗎啦， 我睇你都幾好啊，係咪先？ 幾好啦！ 我知呢、這個，我真係最拗爆頭啦！成日都係呢幾年都睇到講緊㗎啦，點樣咧？即、就、係、是、提升到啊，就係的士業界嗰個服務質素咁樣。 唔係，所以咪有咗優質的士啦，係咪已經？ 係係， 有咗優質的士啦咩？ 唔係咩？那個優質 佢有推出過嘛？好似 佢未真係推出過，因為講緊優質的士嘅話咧，個價錢可能會唔同啊。嗰架車只不過。 架車新啲嘅車啫，不過 佢有好多款嘅，係有啲係架車改善咗，有啲係裝埋有個唔知咩評分嗰樣咧。但我都話啦，我上次我上次喺第二個節目度講嘅，我去西貢嗰度。我想截的士，我都话佢生意好咗之后咧， 因为多人去咗郊游系咪啊？ 佢就拣客唔 show 我啦，佢直情望住我一家四口，然后问我去边啊？我讲完俾佢听之后，佢闩车窗走咗。 礼拜五我喺， 我话你一疫情好咗咧，真系唔好意思，就某啲曳嗰啲的士司机咧就曳咗啦。 我认同，系啊，而家我礼拜五如果系六七点五六点嗰啲时间咧，想喺香港岛截车去中环嗰个方向，因为嗰边真系多人嘅，成日都塞车嘅。我明嘅，我都唔想大家要塞住。但系嗰啲冚期嘅的士嘅数目 又出翻晒嚟， 多翻晒嚟啊吓！嗱，佢哋条数咁计嘅，佢哋就系话咧，如果即系佢哋加咗六折蚊。至到八蚊啦，作為一個即係起標嗰陣時嘅價錢，每一下跳標咧，佢哋就唔會再加價啦。咁樣嘅話，以一個司機平均每日咧22-23宗生意去計嘅話咧，加咗價之後，每日咧就可以收到啊，多咗大約$85到咁樣嘅人工。咁佢就話咧，係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可能咧就可以吸引到咧年輕一輩嘅朋友入行啦。咁樣嘅話咧，就可能會令到司機老化個問題改善，從而就令到佢哋嗰個服務態度都可能會好。 我问一个问题啊，而家就$24啦。我哋即系喺佢咁多年加价岁月里边咧，系咪开头嗰啲咩$15啊，定唔知几多钱啊，$16啊？ 再低啲添啦， 系啦， 即系嗱，我问题就系问啦，我哋有冇感受到当佢譬如由$16开始计啊，即系一路升上去，$16升到$24，请问你有冇感受到佢服务态度好咗$8咁多？ 我淨係 感受到先， 係佢哋生意難做，疫情嗰陣時嘅服務態度係最好嘅。 係啦， 但係真嘅好多司機態度好好噶，我唔係話一直 打曬一船人。但係當我哋呢幾個年度咧，不停喺度有啲即係所謂害群之馬，係真係害群之馬啊！無論你話黑的啊，因為佢有啲係即係玩遊客噶嘛，有啲係黑的啦，有啲係兜路啦，有啲係揀客啦，即係總係有啲曳嘅，即係呢個我諗連的士行家佢哋自己都知道，有啲係做得唔好噶嘛。咁又唔見每一次加價。会令到佢哋消失咗， 系 又唔见每一次加价咧，会令到觉得啊加咗价咧，觉得呢排的士服务好咗，你又唔觉噶？ 我反而有见过另外一啲嘅朋友，佢哋咧就我去搭的士嗰阵时，譬如每一次即系讲到加价呢啲嘅议题咧，有唔同嘅的士大佬其实同我倾偈就话。我唔想加价噶， 梗系啦， 系嗰啲商会话要加价咋， 系 话我哋而家已经好难做生意啦。如果你再加价嘅话咧，我哋真系唔知点算嘅。 系因为加系加咗俾佢哋啊， 唔系加咗俾嗰个车行 系啦。佢就系话咧嗱，你就讲到条数每日我多百几蚊啦，咁我实际系咪每日多百几蚊先？ 系， 因为有好多人，因为佢话仲要讲紧个幅度咁大，加$6至$10， 系 咁可能有好多人咧本来就会选择搭的士，反而变咗唔选择。搭的士，佢话而家真系好多人搭的士啊，系多翻嘅，市道好咗多翻。佢话但系其实嗰样嘢可能系影响紧我嘅收入啊，所以我觉得咧即刻开咗个电话先啊，1872388，1872388，我哋呢个题摆低咗啦。的士商会咧就讲紧啊，有机会加价，起标咧一加咧可能加到$10添。各位司机大佬或者各位乘客，你哋嘅睇法又如何咧？ 睇你几大咧， 系 咪？ 系啊， 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你认唔认同？即系加价之后咧，就会令到你生意可能就好做咗咧，咁样系啊？点啊？1872388啊！Highs and the lows and the way it all goes, you can't let them keep you down. If you're lost, if you're broke, if you're stuck on the road, you can turn it all around. Cause we gotta trust in love, something that can't be touched, a feeling to lift us up, all in the name of love. All the broken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back. If you lift them up, you might just touch the sky. All the lonely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back. If you loosen up, you might just learn to fly. Learn to fly. Sometimes it gets difficult, but everything's the same. Everything's the same. Toss and turn, push and pull, you don't know who to blame. But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to hold on to in your life. Just keep that head up, don't you worry. It will be alright. All the broken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back. If you lift them up, you might just touch the sky. All the lonely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back. If you loosen. 是啊是啊，可能陆路的交通费越来越贵啦、 啊、 你就要点啊 learn to fly。 Learn to fly,Surface 同埋 Elton John 的歌曲嚟㗎吓。咁电话号码1873188。我哋今日呢就係、是、一个短版嘅司机大佬啊，因为我哋12点半之后呢我哋会播呢个风骚家庭保卫队有梁继章 Michael。咁、我哋而家呢就如果你有电话想同我哋讲下呢的士加价可能嘅情况。 係。 你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偈。 尤其是各位司机大佬啦係咪 其实乘客都可以㗎。 即 係我加咗6蚊加咗8蚊加咗10蚊，你仲会唔会选择搭咧？ 嗱，我咧作为唔系经常搭的士嘅朋友咧，我想话，如果你要吸引我搭的士咧，我最近嘅经验系咩咧？我会揀嗰架新车嚟坐咯， 系 真系会成条龙咧。我见到咧，譬如有4、5架咧，我都会一系就等，一系咧就其实系唔啱规矩嘅，应该要揀第一架噶嘛。我有时就扮咧唔知咧喺后边上咧，因为喂，如果大家都系一样价钱，我点解唔揀嗰架又舒服又新净？ 啱啊， 嗰架即系 唔会坐落地下 咁。系啦，嗰架有自动电门嘅嗰种大少少嗰架车咧，真系争好远噶。 系啊，嗱，据我知啦，嗰批嘅车主咧，其实佢哋每一程即系每一间佢哋要俾嘅租金咧系相对地贵咗嘅，但其实佢哋收紧嘅钱系一样嘅。咁架车舒服咗嘅话，其实对佢哋嚟讲，佢哋我有问过其中一位司机噶， 我觉得好好。 佢话佢觉得系一个投资咯。佢话我自己揸车嘅，我提供服务嘅，我都系想自己揸得舒服， 啊、 人哋坐得开心啫。咁、 啊、 我而家自己坐得舒服咗，架车唔系咁旧啊，冷气唔系咁弱啊，各样嘢嘅话咧， 冇错。 咁我坐个乘客都应该开心咗、啊。 呢个系增值啊， 系啊。 跟住我都系想拣，如果 好合理， 想拣嗰啲车坐。 仲好合理啊！我甚至乎觉得 系 啊，咪嗱，甚至乎我问你啦，田，如果咧加价，佢呢只加价30蚊，其他嗰啲照够24，你会唔会因为咁样搭嗰架靓少少嘅车？ 嗯，我都 系唔会， 我都会，我都会， 系啊， 我都会，因为如果真系焗住嗱，通常我谂我哋如果拣得坐的士咧、 嗯， 你某程度都系属于喂真系唔掂啦，屎急尿赖啦，你赶噶嘛。咁如果喺嗰一刻真系仲有咁啱有2部俾我拣嘅，我谂我会愿意俾30蚊坐嗰部舒服啲。 系 真系噶。 即系譬如我嗰一日因为好热。 系， 咁我搭的士啦，咁样上咗个的士之后咧，个的士系个冷气近乎坏嘅。 哎 呀， 咁但系好嘅系乜嘢？ 照晒太阳。 因为我唔知道，我就同司机讲啊，可唔可以校大少少冷气啊？麻烦你咁样，佢就话最大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好旧 嘅 啫。诶，咁我就哦开始唱咯， 咁 样。嗱，所以我就话嗰个服务咧，未必成讲嗰个冷气够唔够大。 系冇错， 系嗰个司机话一句唔好意思啊。其实我就觉得冇问题，你咪开啲唱咯，风一样都 OK 噶，咁样 系啊。咁如果加咗价咧，我觉得最普遍会有影响系咩咧？有一啲即系超短嘅， 系 唔系迷你裙啊？超短嘅，可有可无嘅，例如。我哋上次三个落咗去浸会医院附近食嘢， 上翻嚟，上翻嚟。 食完之后咧，因为有位妇人咧实在太过唔想行啦，我哋就好爱护佢，我哋就话咁，我哋不如就搭的士啦咁样。肯定如果以后你变咗30蚊，喂呢种情况就你自己等巴士，唔好嘈，冇得搭的士。喂呢啲我谂你就会自己 cut 咗啦，系咪啊？呢种真系属于可有可无啊嘛。 我未必噶， 你都继续啊。 系啊，同埋我好想 揾得多， 我好想知，唔系我觉得有阵时要 treat 自己好啲嘅。好，听下我哋嘅听众点讲先啦。 Hello， 好好 你系郑生。 郑生你好， 系你啦。 系你好。 你好，系咪的士大佬啊？ 系啊系啊。 系啊，我听得出啊。 你想唔想佢加价？ 系啦。 唔想啊，梗系 讲嚟听下， 同埋依家咁嘅环境，根本就唔适合加价啦。 系啊，讲嚟听下，点解唔想加啫？人哋话加咗，你哋赚多啲噶噃。系你好。 系啊，嗰啲商会 赚多啲。 系啊，佢话 可能啦、 啊。点解冇可能咧？ 车主赚多啲。 车主赚多啲、啊，我见好多人都系咁样讲。 其实你哋而家系可以分到几多？即系所有比例系点分钱法噶？ 比例点样分啊？ 即系佢系每一间佢俾租噶嘛，唔系计比例嘅，唔系收入嘅。但你觉得如果系加咗价嘅话，呢啲车主系咪会大胆啲加你车租，或者唔够胆再扣你车租啊？ 加租就一定加噶啦，我话你听啊。 即系你一加咗价，佢就加车租。 佢就有条件。 可能未加价都加咯。 哦，因为佢会同你讲，你都赚多咗咯，系咪咁啊？ 同埋咧，你呢个时间就唔应该加价咯，申请。 嗯。 依家根本个经济环境就差。 系， 据你个即系目测啦，其实同你同行咁多唔同嘅司机大佬，佢哋系你一个唔赞成，其实好多人都唔赞成加价噶。 我認識嗰啲就好多都唔贊成啦， 都係因為覺得， 因為真係唔係直接代攞走喺佢自己嘅袋度啊。 同埋最驚就係車主加價，我係啊嗰、那個嗰程車我就係誒話多咗六蚊、八蚊啊、十蚊啊咁樣，但係就要俾多咗車租。 因為依家咧生意已經差噶啦， 係。 咁你加價咧，更加啲人都唔會搭的士咯。 就係呢樣緊要，即係就算你話車行咧，佢咁好心唔加你車租， 嗯， 其實你哋都未必可以 加咗價，反而都會少咗你哋嘅收入啊！唔加車租都好係嘛？ 係啊，同埋，我覺得呢個業界話申請加價，我都有少少懷疑佢係咪的士行業嘅咯， 即係冇理由倒自己米啊！ 已經咁難做生意咯，你仲加高啲個錢嘅話，更加少人搭咯。 我覺得哇，呢、這個時間你走去申請加價。我觉得呢个系咪的士行业嚟噶 ？OK， 系咪其他行业嚟噶？ 明白。 多谢郑生你嘅电话，路路畅通啊吓。 系啊，其实真系打个比喻啊，等于喺今时今日咧，你话口罩加价咧，你估仲得唔得啦？我卖口罩加价， 因为嗰个系必需品啊嘛。 但 系 而家个口罩已经系普遍咗好多咧，你反而同人讲话我加价，我加价， 供 求关系系啊，有啲难堪。好啦，我哋听第二位听众啦，你边个 ？Hello。司机大佬，大家好， 李生， 喂， 你好，李生， 喂， 系你啦， 听得清唔清楚？系， 系咪的士大佬？ 应唔应该加价啦？ 点解呢？ 因为加咗我哋冇乜利益，客少，加上就算你加咗价，都系益翻啲车行啊、车主啊、商户啊嗰啲嘅啫嘛，冇乜用。 系，你哋经验咧，其实每次一加价咧，你哋系咪生意会马上就跌一轮噶？ 坐底少一轮啦、啊，得几个月一定有啊。 系啊，但长久翻咧，如果你嗰啲商户可能话，诶，你挨过头一两个月，啲人焗住都要搭的士噶啦，咁你咪有赚咯，咁得唔得啊？ 梗唔得啦，讲佢梗系容易啊，大佬做我哋做啊，大佬 系啊，咁啊分分钟咧，连30蚊咧，嗰个即系短途嗰啲可能都唔制嘅，我相信好多客都 一定啦， 是是啊、 如果30蚊，我怎乜答你啫？ 系 大把车答啦， 但系佢又话，如果加咗价咧，佢话大家嘅服务态度啊，各样表现咧都会再优质啲，你自己又觉得同个车价即系嗰啲嘢有冇关系嘅咧？ 根本就唔关系嘅， 系。 同个人有关系多啲，可能系 加个人为嘅啫嘛， 系咁 冇关系嘅。 而家你 态度正，态度好唔好，唔系在乎加唔加价噶嘛。 啱。咁如果咧，而家咧疫情咧，好似稍稍放缓咗啦。其实我哋头先都观察过咧，好似你哋生意系咪好翻啲啊？ 好咗少少咋，实际都唔系太好嘅。 系 咪啊？你系边一区？九龙区、香港岛边一边多啲啊？李生， 我哋冇乜所谓。有生意咪做咯。 OK， 咁所以如果你最大嘅愿望系咪反而话喂你咩都唔好搞啦，就咁冻结而家嗰个现况或者多啲补贴就啱数啦。 咁梗系啦。 OK， 好啊，咁啊路路畅通啊吓，唔该晒李生啦 ，thank you。 所以其实啊好得意噶，即系逆市呢个时候加价，但系咧 即系都可以话逆市奇葩嚟， 根本就系 仲要嗰个加幅咁大。 但系佢嗰个逻辑咧，我又要讲多次啦，西隧加价逻辑咯，一模一样嘅。其实你谂下咧，因为就 系 佢生意唔好，咁你嘅车司机收入少咗啦，咁你可能个车行觉得喂，咁我又赚少咗，可能你即系车租咧又冇补得翻咁多。 嗯 佢可能就谂住用呢条桥咯，咁啦，我加价咪得咯，加价 我就可以收支平衡到， 收支多啲平衡到咯，真系似嘅，因为西隧一人少咧，佢就加价， 系， 因为佢越人再少咧，佢就再加多啲噶，系啦，依最上咧就一个乘客咧就帮补佢两程车咁样， 咁但系补唔补到嗰条数先？ 咁大家都知道补唔到啦， 起码我哋听到头先100% 咧就系前线嘅业界嘅司机佢哋都话唔好，冇加到收入啊，反而仲会令到我哋收入减少咗添啊， 同埋咧即系嗰个。叫加价，佢服务态度会好咗，都未必系成正比。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继章啊。作为一个爸爸，要保卫屋企咧，就要好努力啦。好努力做乜嘢？好努力咁去搵钱翻嚟，仲要好努力咁保持健康，咁啊先至有能力照顾屋企人噶嘛？呢个系咪？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丰收家庭保卫队。简单一句 love you。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常委会早上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草案，基本法委员会稍后将会开会讨论，再由常委会决定系咪将法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喺香港实施。谭耀宗认为条文并唔系加辣，只系按照国际标准订立。至于系咪听日凌晨喺香港实施，他說有待常委會下午閉幕之後的公佈才知道。被問到立法過程是否黑箱作業，他強調是按照內地立法法規定去進行。美國撤銷對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並且停止向香港出口軍用設備。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回應美國的做法時表示，特区政府评估过，相信有关影响不大，因为相关物品入口香港数量不多，而且有替代品，以及可以从其他国家入口。林郑月娥指出，美国一向从香港获得庞大贸易顺差，今次美国的措施只是为商界带来一些不便，她强调不会被任何制裁吓怕，相信在需要的时候，国家会有反制措施。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认为港区国安法影响深远，但是至今完全没有公开任何草案和概念，是极不理想的做法。他说普通法不会撰写量刑最低刑期，每宗案件都有独特之处，法官可以按证据定罪，再视乎被告悔意和求情因素等量刑。若果用法例划线，会少了弹性，等同绑住法官的手。外界关注条文会不会提及追诉力。杨岳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若果参考一个人在法例生效前的行为，并不公义和不公道，同法例逻辑相违背。杨岳桥又说，在香港发生的事应该按香港法律原则审理，他質疑在什麼情況之下會移送內地，由誰決定移送，被告有沒有機會抗辯，以及是否享有香港原有的法律權利等。一名19歲青年早前承認襲警和管有攻擊性武器罪，至於拒捕罪被裁定罪成，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監禁10個月。裁判官說，接納被告的背景和勞教中心報告內容，被告沒有刑事定罪記錄，就被告承認的襲警罪判監8個月，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判監6個月，兩項控罪刑期同期執行。另外拒捕罪判監禁9個月，其中2個月刑期分期執行，3項控罪合共判囚10個月。被告陳以俊事發的時候身穿印有惡字的上衣，被控去年9月15日反修例示威期間在北角襲擊一名警員，管有一支伸縮鋁棒，並且抗拒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6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5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5点，升2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9.6，升13.6；中芯国际26.45，跌0.5；阿里巴巴209.8，升4毫；港交所330.2，升10.2；小米集团12.94，跌6仙。药明生物143.1，跌5.6；友邦保险71.95，跌4.5；美团点评171.9，升2毫；建设银行6.31，升8仙。

风骚真系你屋企啦，你搭出嚟添。 我仔女啦， 你仔女嚟嘅， 系啊， 其实我都可以嗌醒你契爷， 跟住落封利是嗰度， 俾零用啊，唔该咁。 我系契爷，唔通跪翻嚟契娘？ 系啊，佢奶妈，佢 奶妈。 喂，阿 Michael， 你翻嚟屋企咧，感觉系点噶？ 感觉咧，嗱，其实咧真系成十。幾年，我諗十幾年冇入過呢個大廈，咁入到嚟就當然啦，即係個外牆啊、外殼啊，就即係99% 一樣嘅咁樣，心情唔同咗啦，同埋係入到嚟啲面孔唔同咗啦。 對於個家嚟講，建築物就外殼嚟嘅啫，裏邊啲家人先重要啊嘛。 冇錯， 其實你見翻桂花田嘅時候咧，嗱，我同阿黃耀祖咧可以話俾各位聽眾聽。佢嗰啲叫做咩啊？ 都來見往啊！話你未講完啊，佢接住上啊，踩住上添啊！你淨係， 但係最緊要係我哋 feel 到咧係有愛喺度喎。 知唔知點啊？知唔知點解踩住上啊？因為佢肉多咧，踩落好舒服㗎。係 啊， 踩第二個唔舒服，踩桂花田好舒服㗎。 你試下踩個豪仔啊！ 同埋咧， 個板底都痛咯。 我想糾正一樣嘢，佢話亦師亦友，其實錯啦。桂花田先係我老師啊！我望到佢做乜，我千祈唔好做咁就得㗎啦。係啊。 Michael 喺廣播界咧，佢留低咗好多嗰啲即係傳奇啦，真係腳毛又好，傳奇都好咧。 傳咩奇啊？你唔好講到好似鍾偉明先生咁。 讚嘅其中一個傳奇咧，我諗咧到而家咧，你喺網上面咧，你一打梁繼章，你隔離咧好快就會出現咗咧個一 封 信個信字， 給兒子的信。 係啦，給兒子的信。 其實正其名咧係給孩子的備忘錄。 其實咧，可能咧，我哋嘅聽眾都有睇過呢封信。 肯定有好多 備忘錄啊！其實大概個內容咧就係阿 Michael 啦寫俾佢個仔仔嘅一封信，裡面咧就講到話。我經歷過一啲慘痛嘅經歷或者一啲失敗嘅經驗，希望咧我吸收咗呢啲經驗，我早啲話俾阿仔仔你知，等你咧就唔使行咁多冤枉路。裡面講到關於人生啦、生命啦、努力啦、珍惜啦、感恩等等。好多好大嘅 好多噶，好多噶，系好多议题噶。 由已经由2009年到而家啦， 某一份周刊，我有个专栏叫《良心话》，姓梁嘅梁，良心话。咁咧就每个礼拜一篇嘅。咁嗰个礼拜我就写咩好咧？咁样忽然间就想写封信俾个仔。咁跟住就交咗稿，登咗喺嗰个周刊嘅。其实系登喺周刊嘅一篇文。嗰一年我系的确有好多嘅情绪上嘅波动嘅。不过都有啲人话好负面，譬如我里边所讲到话，如果人哋对你好咧，你首先咧就。搞清楚先，唔使太快当人哋嘅朋友。每个人做每一件事都有个原因，人哋对你好咧，未必真系同你好啊。咁可能仲有其他嘅原因。不过如果系真系对你好啲咧，就要感恩啦，即系类似咁样。有啲人就话：，诶，使唔使咁阴谋论啊？人哋对你好咪好咯。 好啦，到今天啦，2020年啦，呢个六月啦，咁你有冇将呢个备忘录？加加减减或者有啲正能量 嘅版本咧， 正能量可以走翻出嚟啊！ 其实嗱，隔咗咁多年之后，我反为就个人体淡咗好多，体化咗好多啦。即系可能嗰阵时仲会有啲嘅一团火啊，想将一啲嘢写落嚟。咁第一，我仔而家大啦嘛，我仔而家17岁，有咩我捉住佢坐低倾啦，唔使再写啦。咁第二就系以前即系有啲嘢我好睇唔过眼嘅，但系而家我反为会攰一声吞咗佢，就觉得。而家我唔需要再為呢啲人去煩惱，我唔需要再為呢啲人去諗，我都唔使諗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有時候有啲唔開心嘅嘢咧，我就會諗下點解會咁樣嘅，即係我就會將佢用文字寫落嚟。而家唔使啦，即係佢哋喺我面前咧，好似睇唔到佢哋咁啊，好似一塊透明嘅沙，我係望穿咗，望到後邊嗰個美好嘅世界。佢哋喺我面前咧，唔等於啲乜嘢，即係都係你放個屁我都聞唔到。咩？你聞唔到我聞唔到喎。即係我去到呢個年紀咧，我覺得我。应该为自己而活咯。 日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 经历个仔而家都17岁啦，大咗，睇到当年爸爸写过呢封信俾佢嘅时候，佢有冇同你有呢个分享过噶？ 真系冇乜喎，其实。唔知咧，翻到屋企我就系佢哋嘅爸爸嚟嘅啫。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佢唔会特别同我有啲咩文章上啊。我今日听你嘅节目好听冇嘅，即系我翻到去我就唔系梁继章，我系一个麻甩佬，我系佢阿爸， 系 梁爸爸。 我仔喺电视见到我啲画面咧，佢系第一时间可唔可以转睇卡通？ 系啊系 啊，我仲谂住话喂仔， 我已 经 日日对住你啦， 冇呢啲嘢， 系啊，冇所谓嘅。咁我翻到屋企我就做翻爸爸嘅角色咯，所以我又好少将呢啲。我喺出面嘅工作，当呢样嘢出面嘅工作，带翻嚟同佢讨论，我觉得怪怪地嘅，反为就系 点解佢 话：，哎，我翻屋企就是一个爸爸，因为佢咧即系喺呢个教育咧，喺教育仔嘅方面咧，佢系破坏王嚟噶。佢我睇佢访问佢自己喺度讲话，佢系会骚扰，哎，咁勤力做咩啊？玩得不如咁样，即系会阻拦啲细路，唔想佢哋咧即系喺度不停咁沉迷写写写。 但系马争志我嗱，其实爸爸通常系咁嘅，爸爸唔会太过沉迷喺嗰个叫做分数啊、功课啊等等嘅。 咁你会着重喺边一度咧？ 唔系就话 relax， 考试唔好啊，冇所谓。我成日同佢讲，你考试唔合格，我唔会嬲嘅；你唔升班，我唔会嬲嘅。但系你， 但 系 你老婆会嬲。 如果你冇错，即系嗰个括住啦，个括住。但系如果你哋对屋企人冇，我就会嬲啦。如果你哋自己。即系两兄妹嗌交，我就会嬲，明唔明啊？即系我系着重屋企里边嗰个叫做 关系， 关系啊，大家关唔关心，大家快唔快乐啊，有冇你闹我闹你，即系嗰啲我会着意多啲咯。我最咧嗰阵时咧，我女咧幼稚园，咁佢有一个 project 咧叫每日一书啊，你都骂死啦，每日一书啊。当然嗰啲书系几行嗰啲咩嘛？哎呀，小蚂蚁今日咧跌低啊，小蚂蚁女啊，即系好简单，但系你都要。即系 monitor 住佢咯，陪佢揾啲书去同佢讲，跟住你觉得点啊？咁啊 send 下报告咯，咁样即系系啦。又或者咁上咗冇几耐堂，已经老师就话：喂，佢啲 vocab 识得好少啊！你同佢讲多啲英文书好。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任何时候都有人提醒你：喂，勤力啲，喂，努力啲，咁样样。咁我觉得其实香港小朋友都几辛苦啊！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可能又要去兴趣班啦、补习啦、做功课啦，咁样。所以我唔想再踩多脚，我就会宁愿。即系放松啲咯。 但你点样可以走出呢、這个即系怪兽嘅禁圈里边？因为譬如我啲朋友，佢哋全部个前半橛同你嘅谂法一模一样噶。喂，唔好咁大力佢啦。咁但系如果我唔逼佢嘅话咧，咁佢又追唔到。呢样又衰，嗰样又惨。 可能我唔系好好嘅，我做法就系咧，我将佢交俾我隔篱嗰个咯。咁佢咧就会揾埋一系列嗰啲咩补习啊、Miss Chan 啊、Miss Wong 啊、乜嘢啊， 成 队团队。咁既然有成队团队咯，我咪喺房自己就听下音乐啊。 所以我都将呢样嘢交咗俾阿华噶。 我即系你想做啫， 我做得啱噶。因为当我哋话你话要保卫一个家庭嘅时候咧，其实你谂下，如果嗰两个父母咧都系攞长矛嘅，咁啊真系斋督啦。你要有个人攞住个盾做防守，起码系保护嘅。但如果你两公婆都系攞住支矛咧，咁啊 好辛苦啦。 佢嗰啲小两咧，全部唔知点算。 好辛苦。 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 其实你太太中唔中意做佢被 assign 咗嘅呢个工作？ 其实未必有人做一半嘅， 系嘛？ 系有一种默契嘅，即系有啲嘢我做开，譬如举例，我唔介意洗碗洗地，咁咪我做咯。咁做做下就系我做噶啦。咁有啲嘢，譬如话佢 monitor 住嗰啲补习老师啊，去联络啊，佢知道 Miss Chan 几时嚟，我唔知啊。佢知道佢几时去边度补习，我唔知啊。咁样 家庭分工咯，嗬。 系啊，慢慢你会进入嗰唔需要讲嘅归嗰区嘅嘢咧，你掂都唔好掂啊，掂第时都系嘅，你小心啊。 呢个境界好高、啊。 好似啲法律咁啊，啲你掂你唔好掂， 系呢个 你只要企开少少，我唔会 judge 佢啱定唔啱，因为无论我 judge 佢啱定唔啱，佢最后都系啱嘅，你明唔明？即系 你唔可以话佢错， 唔可以话佢错。 咁我想问啦，教自己嘅小朋友同埋去教别人嘅小朋友，有冇一个好大嘅唔同嘅感觉？ 有，因为咧你教人哋嘅小朋友咧，你佢点曳都好咧，你要 keep 翻一个。比较咩 peaceful 啲嘅，你唔好发脾气。 平静嘅心系啦。 因为咧，你一发脾气或者你唔觉意闹喊咗佢，或者佢有啲咩同阿妈，佢今日咧好大声闹我啊！哎呀，佢今日咧打我手啊！我冇打过小朋友手啊，即系举个例啫吓。只系人哋嘅小朋友嘛，咁你。教咯，系我成日同自己讲，唔好上心，唔好上心，系啦，尽量教啦，咁样样。有次做个校长同我讲，个校长话：，唉，好难教啦，梁生。我话点解啊？佢话咧，嗰日咧，我学校附近啊，见到有个爸爸同个仔，咁啊，当时红灯，阿爸咧就叫佢过，阿仔就话唔过得噶，红灯啊，老师话唔得。 过啦，凡凡，作赶时间啦，就扯个仔过。咁、那个校长就话：，唉，佢话如果你话我啲老师点样教都冇用啦，即系如果爸爸妈妈都唔系新教嘅话，咁样。咁佢又试过咧，有一次咧，个家长打电话嚟同个校长呻：，哎呀，阿张校长，你又麻烦啦，点解啊？陈太，你哋学校搬咁鬼远，而家行斜路，我仔话唔肯翻学啊。嗱，你如果唔搬，咪唔肯唔使行嗰条斜路，我仔会唔会唔肯翻学咯？最衰都系你搬咗学校啦，咁样。 系啊，系好难教。你咩有一间名校啊？嗰、那个家长话佢有钱啊嘛，我攞1000万，唔该你帮我起条电梯上嚟啊，咁样啊， 费事个 系啊，佢又费事个仔行斜路啊。 叫佢个仔入嚟香港电台做嘢得唔得？ 系啊， 佢攞1000万 起几个货柜， 起几条电梯上。 佢哋系要个仔女好舒服咁样担架担入去，跟住咧瞓喺床上面上堂，跟住咧又侧边有提子食嘅人递俾佢食完之后，好落堂咯，好嘢，翻去玩咯，最好就系咁样系咪？ 民政事务局 家庭协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咁你对小朋友有咩寄望嘅咧？ 小朋友，我觉得佢能够揾到一样佢自己想做嘅嘢，又发挥到嘅，同埋系唔好为呢个社会带嚟一啲唔系太好嘅元素，我觉得 O K 嘅啦。即系唔敢话，哎呀发唔发达啦，赚唔赚钱啊，做唔做到咩师咩师啊嗰啲，唔敢谂嗰啲嘢咯。 有冇试过有一次同啲仔女嗌大交啊？ 我仔有一次咧，夜晚系放学之后约咗人喺湾仔一间餐室开会，一路食饭开会。咁啱啱嗰几日咧，湾仔系好鬼 乱啲嘅， 好乱嘅，好乱嘅，好多年青人拉咗嘅。我就话你可唔可以下个礼拜先啊？我话你明知呢几日成个市面咁混乱，你唔好揾自己嘅安全嚟做一个 冒险啦， 冒险啦咁样。咁佢话我约咗人去餐厅食饭啫嘛，我又唔系去参加啲乜嘢。我有时你喺街上边，人哋分唔到噶，一圈就成群啊，好似网鱼咁样。咁点啊？我唔会保释你噶，我叫咗你唔好去。咁到最后佢问完阿妈之后，佢都系去咗咯。咁样咁冇办法噶，系咪先？咁当然最后冇事啦。咁但系作为爸爸，有时我唔知啊，我唔知我系咪太过担心、太严厉。但系喺嗰刻，我只系知道，喂，我望到个画面好混乱， 就要提醒啦。 我就话俾你听，小心啲咯。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 作为爸爸喺呢段日子咧，你会觉得你陪佢睇呢啲新闻，或者你知道佢睇呢啲新闻嘅时候咧，你会唔会主动系？讲一啲你嘅谂法啦， 我会先问下佢嘅谂法，然之后点解你咁样谂咧？ 点处理会好啲咧？你觉得？ 咪就问下佢点睇咯， 即系先做一个聆听者，听咗佢嘅意见先。 点解你咁睇咧？系啦，即系咁。 而唔系一嚟就你灌输你嘅谂法，话 系啦系啦。 咁如果佢嘅意见系你觉得同你唔同咧， 我咪讲我嘅意见咯。但我亦都唔会逼佢接受啫。嗱，你咁睇，我就咁睇啦，咁样样。其实有一样嘢就系讨论啫嘛，讨论其实可以有空间噶嘛，同埋呢个社会可以有唔同嘅意见噶嘛，就唔系。你一定啱，我一定错，或者我一定 阿爸都唔代表一定 系。系啊，当然啦， 我觉得呢个好宝贵啊。 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 何为做咗一样嘢叫做保卫咗个家庭呢？阿 Michael 就话赚钱咯。 第一样赚钱啦，因为呢一样嘢好似一架车嘅油咁样，你架车冇油停咗喺度，咁点咧咁样？咁第一样嘢啦，要努力赚钱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努力令自己同屋企人唔好生病咯，因为病系好影响一个人嘅精神啊，成个家庭嘅气氛啊，健康包括有身体啦。心灵啦咁样，所以我咪话咯，我话就算你考试下啦，唔好唔紧要，你升唔到班唔紧要，大家要开心，你唔好嗌交，唔好喺里边咧有啲乜嘢唔开心，只要一家人开心心、整整齐齐，任何嘢都唔重要。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 家庭嘅岗位除咗系爸爸之外，其实亦都系一位丈夫啊嘛。你同你太太嘅相处系咪好融洽嘅？ 第一個大停頓喎。 你又注意嚟，但係不到問題嘛，想識。 融洽嘅，融洽嘅，喺一定嘅範圍，一定融洽嘅。 係 邊啲範圍最容易會？咦呀，容易有摩擦咧？ 哇，好容易睇到紅線啦，係咪先？ 即係只要你唔好踩過一啲嘅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red line 唔係 yellow line， 係 red line。唔好企喺紅線嘅前邊，咁咯，你知㗎。即係相處，我哋結婚20年啊嘛，我哋1997年認識，1999年結婚，咁到而家21年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知知地嘅。咁總之某一啲你知道係唔好攞出嚟討論啊，算啦咁樣。即係如果唔係好重要嘅。咁有佢想咪咁啊咁咯，系咪先？系咪 一 招？ 唔系啊，咁呢啲系叫妥协啊、退让啊，定系点噶？ 相处 呢、這个叫做温馨地包容。 你用咗几多时间练成呢个功夫啊？ 都用咗大半生。 都知道，其实可能都系岁月磨完咗棱角， 一生嘅功力啊！ 一生嘅功力，啱啱练就死得啦。 所以呢个就系 Michael 佢同我哋几个保卫家庭嘅 tips： 赚钱啦、啊，保持自己身体嘅健康啦。真金白銀的財富、身體的財富，同埋同你的另一半 都係好重要。 剛才你嗰個名詞叫咩話？ 温馨的包容。 咁我哋今日多謝 Michael 同我哋講咗家庭保衞嘅。 多謝 唔使下下都要有大道理搬出嚟嘅。 巴士赶着度假，焦急苦恼在你，想准确预计吧。那边预计他，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浪漫。如未直心，心态转化。 中有好多不如意，改变唔到环境就尝试改变心境。而吴林峰话：今次嘅创作冇咩大道理嘅，净系想听完嘅你会会心微笑。 唉，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日唔失噶？唉，算啦算啦算啦。 作曲吴林峰，填词有 T-Rex， 编曲 Justin Yeo， 吴林峰 Perry Low， 跟住 Perry Low。 林峰、啊，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林峰《巴士光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呢个就係我哋第一集啦，风骚家庭保卫队啦，佢係 Michael 梁继章啊，咁啊陆陆续续呢我哋都会呢即係有唔同嘅嘉宾呢就会出席喺我哋呢一个环节里面同大家分享呢家庭保卫嘅角色嘅。咁但係第一集呢呢、這个真係零舍特别。 真係唔好唔够 口。即係佢有两个家庭㗎、除咗佢自己呢、這、一个即係梁氏一家几口之外呢咪就係返嚟二台见返桂花田呢个老相好系咪先。 我嗰日都有一个几大嘅感觉，因为其实呢我系唔认识 Michael 大哥嘅，都喺工作上面冇同佢合作 過。我都未有呢个机会。 但即问到咧，即系大家嗰个咧，就系我哋嘅同事们啊， 系啊，有爱， 上至高层，下至地理， 所有高层其实同佢嚟讲都系同事， 系啊， 朋友、平辈 ，Michael 翻嚟啊，哎呀，点解要见啊？其实我觉得呢个咧，真系另外一个家庭嘅岗位嚟噶，即系 冇错。 我哋有阵时话，即系二台是我家，清洁齐参加嘛，系咪？ 系啊。 其实即系日日大家对住，即系呢一个都，哦，屌，我都为一集可以讲下呢一个嘅家庭关系啊。 其实有啲咧冇剪到落去，但系桂花田不停话，喂，可唔可以将嗰啲咧摆嚟喺？喺个节目环节度播咧，因为点解咧？你系咪好 enjoy 咧？ 再次同佢喺度互相拳来剑往，特别系佢咧将你揿喺地下度系咁攻击嗰样， 我哋睇得几爽噶。 系啊，桂花莲都好爽。 系啊，佢就即系嗜好嚟。 即系搞到好似啊， 避 若 狂咁样，避若狂咯。 唔系，即系因为嗰个感觉就系学你话，学咗好多听众一样。 好怀念啊！ 即系翻晒嚟咧，感觉翻晒嚟。系啊系啊，同埋佢真系，佢今天佢都系真系。真系可以用跳皮嚟咁嚟形容呢个 性格系咪冇变过啊？ 系冇啊， 系啦， 从来冇啊。 佢夹你嗰啲位咧，就算我之前冇听过，我觉得完全入肉嘅。头先剪得出嚟嘅都有啊，踩住你只咩？你肥淋淋嘅肉啊，你亦师亦友，就呢句都赢啦，真系。 佢有威后嗰啲多啲， 系啊，冇摆到，即系你嗰啲咩上台做 MC 啊嗰啲啦，系啦，嗰啲太多啦，可以变咗。 所以咪话咯，可唔可以即系自己就系嚟分享埋其他？系真系好开心嘅，今次可以能。能够邀请到 咁，你代表我哋多谢佢啦，喺个麦度 喺度代表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风骚快活，我哋呢个咁后辈啊，唔系你哋两个 系啊，我系啊， 姐姐，靠你啦喂， 你多谢啊梁景章系接受我哋访问啦， 系啊，冇错，咁我哋希望有多啲机会同佢再一齐合作一下啦， 系啦， 好啦，听日见啦， 拜拜， 拜拜。